直强调，当地未有确诊个案，已经采取封关、隔离几千人的抗疫措施，并将抗疫列为全国的政治任务，维持全国紧急状态，至全球疫情消退。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05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19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1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5.4，跌4.4；汇丰控股38.1，跌8毫；中国移动60.35，升1.25；阿里巴巴184.7，跌1.3；澳元健康6.64，系升4.4；中国平安74.6，跌8.5；中国海洋石油8.62，跌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602，瑞士法郎7.961，澳元4.698，加元5.477，新西兰元4.583，欧元8.4116，每百元兑港元7.18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32。日经平均指数报17950点，升132点。港金现价报1487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0.06美元，卖出161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茶果岭道去油塘，近住油塘港铁站一段挤塞，龙尾在油塘道。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门公路小榄方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Beautiful Sunday 抗疫小锦囊，各位在香港的印尼朋友，请留意。 Tetap di rumah saat libur bila memungkinkan. Kalau butuh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undang-undang baru yang melarang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di ruang publik. Kalau ada yang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pada masa berlakunya undang-undang, akan didenda 2.000 Hong Kong dolar atau dikenakan hukuman setinggi-tingginya.denda 25.000 Hong Kong dollar dan tahanan penjara 6 bulan. 咁多位在港嘅印尼朋友，记住啦！ 想收听更多有关印尼嘅资讯，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 格先生， 格 Barbie， Beautiful Sunday。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又一日，不开心又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曾志豪， 同埋早晨啊，家居组，系、哎，不过今日家居组咧，真系家居到一个地步咧，佢真系要休息噶啦， 系，佢休息一天， 系啊，冬主又起啊， 系啊，系啊， 冬主又起休息一天， 诶、啊，由佢啦， 由佢啦， 佢，你知佢，大家如果要熟悉佢嘅时候咧，都知道佢定时定候，佢都想有个假期，系咪？ 系，冇错，冇错，可能佢而家就自己走上天台咧，扮去泰国咯， 啊，系啦、啊，系啦、啊， 唯有用呢个方法啦， 跟住自己就，佢之前话咗嘛，喺禁酒之前，即系以为禁酒之前，佢就买咗好多支啊嘛。 系啊， 咁所以就吓佢、自己享受人生，今日休息一天。 嗱，其实我唔系特登想咧描述咧我哋喺直播室咧里边嘅情况嘅。不过桂花田，即系实不相瞒啦，你转咗呢款口罩咧，系唔啱你戴嘅。 我系咁啊。 咁首先，即系你要各位明白，我哋由于注重卫生咧，而家戴咗口罩啦。咁但阿田咧好戴唔戴咧？佢又戴咗个贴身、紧身。仲要揀埋一隻桃肉色嗰啲蝦醬色嘅嗰隻口罩。 呢、啲叫咩呀、桃啊叫粉橙色啊。 你又粉啊真係。對顏色唔緊要啊，最緊要係咩呢？ 係。 你比較多肉啊。你戴呢個口罩。 嗱我 啊簡直係所謂咩玲瓏浮凸啊，形容塊面啊， 好立體啊！ 你會唔會自己睇到咧？ 我未睇到啊，我淨係知道。咦？ 我話你使唔使咁？ 口罩真係要試一下點樣去戴 嘅。因為你戴緊嗰款咧，阿桂花田戴嗰款咧係比較有彈性嗰啲咧，就唔係之前嗰種手術口罩咧。手術口罩咧遮得好啲嘅， 我 即係遮蓋你嗰、那個。浮肿嘅 ，sorry。 我想话都唔系，啱啱我今日又转咗第二个口罩嘅时候咧，嗰、个口罩咧，原来 晒啲肉出嚟， 可以细，原来会细啲噶。 边个细啲啊？ 即系个口罩 块面会细咗啊？ 系啊，即系就算呢啲叫做外科口罩咧，即系呢啲平时戴嗰啲蓝色咧，我今日戴咗个即系新嘅屋企人俾我嘅。 唔同牌子啦，总之 系唔同牌子咧。咁跟住咧，我话咦，点解好似渣渣地咁？我唞唔到气咁。 肥咗，肥咗啦。 咁跟住 no。咁唔会一夜之间会肥咗咁多， 梗系会啦，日子有功啊。 咁同埋我哋即系做三个钟头节目咧，我哋嗰个口罩如果系好焗嘅话咧，我哋就会即系会 缺氧啊你。 真系缺氧我，咁所以我就转咗个另外薄少少，但系原来都真系令我沦尽啊。 梗系啦，我戴又得，我呢面容啊比较尖削啊，真系 唔抵啊！点解我呢个口罩系咁？哎呀，唔得啊！ 其实你唔见咧，即系横掂都系咯。你见到好多人喺街度戴嗰啲口罩咧，真系阴公噶。佢如果真系咧，嗰啲比较大方嗰啲人啊， 系 块面比较大方嗰啲咧， 知道 系啦，就会显得个口罩好小气噶啦。 所以咧， 嗰陣時我見到咧， 我想話口罩都真係要戴得啱。 你明唔明？佢係直情咧，我見過咧，男人女人都係嘅，即係你如果佢真係塊面比較大方嗰啲咧，佢戴咗個口罩咧，你覺得佢好似啊戴咗個椰殼，淨係笠住個口嘅咋，係細多個地方咧。哇！你使乜咁緊緻啊？多少少都唔遮喎，跟住望真啲。哦 ，sorry， 其實佢盡咗力㗎啦，即係佢口罩係正常嘅，佢想遮多啲喎。 可惜佢个人太大方啫。 我觉得佢应该系攞咗细蚊仔嗰个， 唔系噶， 唔系啊，嗰个真系净系吸住个口同个嘴嘅啫。嗰个圆圈咧， 系啊系啊， 系嗰个皮面珠灯，譬如我哋女仔咧去画嗰个叫做嗰个腮位嗰个位，佢遮都遮唔到噶，圆细到。 嗰只我见过好多大人咧都有用咧，我谂佢唔系细路仔噶，因为咧如果你大家有留意咧，有一只系好似一个。圓形咧，好似有金屬蓋咁樣， 係 啊膠個膠膠地， 係啊，唔知金屬定膠啦，跟住好多個窿啦，但係個樣好似好泡喎，眼框框咁樣咧， 我都有見到。 我覺得佢哋係特登戴噶，應該係嗰只咧，可能係唔知點樣個過濾，我懷疑咋嚇，巴閉啲話。但我望住一個蓋險粒落個塊面度，多少少都唔遮噶 咯 喎。 最緊要佢唔好講嘢咯，如果佢講嘢咧，一定會即係漏咗條罅出嚟。 佢嗰只係咩咧？你一笑咧，見到酒粒噶。 系啦 ，哇！我呢个形容几好啊，呢个叫做酒粒口罩啊， 啱啊！ 一笑见到个酒粒出嚟嘅真系。 啊，认真啦，因为琴日都出咗去一个圈啦，咁样，咁跟住咧就见到咧，哦，喺度望，我真系留意人哋口罩嘅，有啲咧又真系咧，好细块面，但系戴好大个口罩，但系有啲好大块面又戴个好细嘅口罩。 啊，你讲自己啦，系嘛，仲要都吓。 咁我而家戴翻啱噶啦。 系啊，你戴翻啱就啱数啦。 咁跟住咧，有啲咧就真系好贴噶，我话啊，使乜咁贴咧？咁有啲咧就有条罅咧，哇！咦，你好似有 即系又有个地铁车厢嗰条罅咁样啊！ 好透气嘅， 系啊， 系咪真系戴口罩都好紧要啦吓？ 咁啊，梗系啦，特别系呢排咧，当你见到一间山下有一间山下，而家咧你系永远都唔知道咧。你擘大眼嘅时候咧，呢个城市究竟有边一啲铺头咧？ 你唔可以再去， 你系唔可以再去住噶， 系啊。 譬如今日晏啲咧，冇得饮酒噶啦，住 两个礼拜啦。 我哋都唔知道跟住落嚟仲有边啲。我而家播緊呢隻歌，我唔係特登有啲咩预言嘅，但係话明美丽在望，会唔会迟啲就连嗰度都要删埋呢？ 绝对是你，给我氧气，是我失道，未抱着你便已爱上水泡，水一般世界完全改变色素，能望透爱是谁做流动了美丽大道 See you everywhere， 不必担心失恋，遇着眼缘连钢筋都松软 See you everywhere， 世界是个花园，注定眼缘为你 失恋，遇着。 走，放走拜个人。 好啦，星期五啊，今日风骚快活人啊，咁啊有桂花田有曾志豪啦，阿祖咧今日就休假一天嘅，都要唞下气啦。我哋希望佢就插完电之后咧，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咧，大家就 full power 咁样同大家继续开麦。 OK， 咁啊，但系今日星期五咧点唱日子，欢迎大家咧吓啊网上留言先，咁啊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欢迎大家 fax 嚟嘅，晏啲先打电话嚟吓。 系啊，晏啲先打嚟都好嘅。喂，呢排咧我同阿桂花田咧都我哋嗰啲叫做咩啊？冒险啊！我哋冒险咧，做咗啲咩啊？ 我哋都要落区望下嘅。 系冇错，我哋即系去社区唔同地方咧，就巡下咧。 系啦， 咁啊， 嗱，我哋都系读过儿嘅咋，系咪啊？ 过儿冇错， 我哋冇聚集嘅。 我冇同佢约埋一齐嘅， 我冇嘅。 同埋，首先我要好狠心咁样咧，拒绝咗我哋听众嘅要求先。 系咩啊？ 可唔可以 send 桂花田戴口罩张相嚟睇下？ 对唔住啊，喂，你 我系为咗照顾各位听众嘅情绪，我绝对唔会 send 呢啲相嚟吓你哋噶。我都唔希望你哋一朝早起身咧，可能你一翻到公司一打开网页，哇！咁大方得睇嘅真系， 电话喂，唔好 惊， 唔好 惊，真系。 但系琴日又何尝唔系第一听众第一时间讲，喂，快影下曾志豪冇着裤。 我今日着咗啦，我今日着咗啦，我琴日你知唔知几阴功啊？ 咁大声啊！ 我琴日仲要咧，因为出边写稿啊嘛，我逢礼拜四都要做完嘢先翻屋企咧。 系啊，知道啊。 我系喺商场度咧，我尝试过噶。系啊，我喺尝试过喺商场度咧，即场买条裤嘅。 又即场买条 系啦，喂都粒一粒噶，我都惊我受袭噶嘛。 咁你点同我位 我的青春消有一处不回啦，我都惊噶，系咪先？ 咁冻系嘛？ 系咯，咁冻啊嘛！琴日真系有啲寒寒地，不过算啦，佢减价极都系要几嚿水一条裤。 咁贵？ 系啊。 喂，我想话咧，我嗰日咧去深水埗嗰度咧，所有鞋半价，波鞋。是讲紧之前咧，原本要800蚊嘅嗰啲要400蚊，系、600蚊嗰啲变300蚊啦，真系半价得好紧要。点解你仲要买几嚿水嘅裤嘅吓？ 咁佢嗰间佢嗰个铺头系卖嗰啲啊嘛，唔紧要唔紧要， 系得系得。 好啦嗱，我去咗咩地方呢？我去咗邮政局， 系 啦，我又去咗餐厅食肆， 我都有。 咁咧就系有一间咖啡店， 我去咗黄金嗰、那个好黄金个， 即系黄金咯，电脑商场啦。总之深水埗个电脑商场， 系 仲有咩 啊？银行系啦， 系 食肆 ，OK 都有嘅。 好嗱，我先讲邮局，咁我两日都去寄信咧，咁我发现好得意喎，佢邮局嗰度咧，而家咧佢就佢有张， 我同你去咪同一间咯，乐富啫嘛。 系啊，你有冇留意咧？原来佢有咧人数限制噶、 啊，当然啦，系啊。 佢咧，譬如话你想入去咧，冇得就咁 walk in 嘅。你一行入去咧，门口个姐姐就话你等等先。 唔该 ，stand behind the door please。 系啦，佢话你喺呢边等一等，跟住转个弯咧，集齐三四个咧，佢就可以嘟你个额头啦。 系啊， 嘟完之后咧，入唔入得去噶？ 系啊。 佢问你有冇寄信啊？嗬。 系啊。 咁我心谂，都系一个好问题嚟嘅。 唔系，你唔可以咁讲。而家邮局好多功能噶嘛， 我都明白。 可以交费啊嘛。 系啦，而真系我第一次去邮局嘅时候，我唔系寄信噶，我买信封噶咋。 系咯。 我话唔系我买信封啊，都系喺度等啦。 系啦。 跟住咧，我做咩要等咧？哦，原来咧佢有张招纸写住咧，嗰间店就限七个人，顾客人数七个。 系啊。 系啦，咁然后咧佢要等人嚟喺出边咧走咗个。 即系一个出一个入。 系啦，咁然后就话， 一个入。 好啦，你可以入去啦，咁样。咁咧有啲顾客咧盲中中咧，佢真系想冲入去咧，佢又拉佢唔走嘅，但系咧你都见到咧。嗰、那个管理员咧眼神都有啲不悦，喂，守规矩先得噶。 咁因为佢哋，我见到佢哋下都黐有啲红线咧。 你喺度等咯。 系啊，你就喺嗰条红线之后，唔该你排队啦，咁样。 冇错。 啱啊。 系啊，咁同埋你去到个 counter 咧，呢个 范围太细啊，嗰度即系我嗰、那个 系系乐富间系细啲嘅。咁你去到由嗰个 counter 咧，我谂好多铺头而家都系咁噶啦。哇，封到咧，你要去银行 啊。 由头封到个尾啦，胶板系啦，一系有胶条，一系有嗰啲厚嘅胶纸咁样咧，封。咁我都觉得安心。你又唔惊佢飞出嚟，你又唔惊你掠到入去。 其实佢惊我，即我都惊佢噶嘛。 系啊，大家都互惊噶嘛。咁然后咧，佢咪就系真系好似人哋银行找咗咁样咧。嗱，两张邮票摄出嚟俾你，跟住你自己掂咗咯。 系 啦，嗱，我邮局系咁嘅。 邮局系咁嘅。嗱，我跟住咧就去咗讲紧嗰个商场啦。 O K， 电脑商场，我觉得多唔多人啊？而家 我想话俾你听。 嗱，如果你多人嘅，你同我行开三丈，唔好开咪住啊，走啦！ 我而家都有同你佢哋三尺嘅。 好嘅，系。 我想话俾你听，系多人到一个点嘅。 系啊。 之前咪成日都有讲紧话咧，喺嗰、那个而家停课不停学嘅期间咧，电脑系上升咗嗰、那个销售量升咗好多噶嘛。咁所以可能好多人同埋游戏机都系啊嘛。 系。 咁所以 电脑同埋游戏机集于一身嘅电脑商场，点会唔多人 咧？啊，你啱，你啱， 系咪先？ 咁有冇特别嘢噶？由门口开始，有冇同以前？ 唔好意思，冇啊，因为嗰个商场系一个如果去逐个都咧，我谂出面排晒长龙咯，系冇得人入去，同埋如果你限制人流咧，系冇可能咯。佢依然同平日咧往时嘅系一样，冇少过人， 系嘛？ 真系嘅，唔该，谢，你知佢嗰度好窄噶啦， 嗰度好逼噶， 好逼噶。 哇，你揾命搏，你为咗个细路买电脑，阿妈攞条命出嚟搏啊！ 我只有做足功夫，真系戴晒口罩，唔多讲嘢，跟住揾到目标，跟住就买完就即走咯。 哇！ 系啊，好多人都好紧要啊，同埋条街都系咯，即系嗰区有讲紧，系即系佢附近嗰区啊，所以就大家吓系咯，唔好高兴。 嗰啲日资百货超市都系噶，嗰间好激嗰间咧， 系啊， 冇停过噶。我呢轮冇去啦，我对上一次去都接近一个月前啦。但系嗰阵时其实已经香港都好严重噶啦嘛。 但系超市其实冇划分即系几多人入去，系都系好多人噶。 因为普通超市咧，佢个人都未咁夸张啊。嗰间好激嗰间咧，佢真系学你话斋，全部都系咧好似行花市咁样噶。 系啊，好逼劫噶真系。 系啊， 唔该，咁样啊。同埋如果你想攞嘅嗰个牛肉，唔该你插只手去噶嘛。 系啊，咁我琴日咧我觉得食肆咧个观察咧系真系大开眼界嘅。首先咧佢而家嗰啲食肆咧，全部都系一定系门口排队啦。 啱啊！ 仲要系咁样，譬如咧，快餐店咧，嗰间食鸡嗰间快餐店咧，佢都系一样咧，佢唔俾你就咁入去。 你做咩走去食鸡去挑战自己啊？ 关咩事啫？ 你成日话唔食一扎嘢噶嘛？ 唔系我行过啫，我最后冇食到。我见到咧，因为我想拣几间啊嘛，佢就入到去咧门口咧唔俾你行噶啦，先喺嗰度嘟咗先，然后咧佢都真系仲要慢慢嚟噶，望下里边，然后先俾你入去排队。 系 封咗大部分嘅座位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先喺个门口把一把关嘅。咁如果你系普通咧坐得低喺里边嗰啲食肆咧，咁一嚟就贴晒嗰啲胶纸啦，咁然后服务员都会咧慢慢帮你安排咧，有啲就话坐嗰台嗰台啦，因为点解咧呢台有四个啦，佢话你坐嗰台安全啲啦。 OK， 咁咪几好啊。 系啦，就坐咗过去啦。咁咧 咩啊？你讲紧餐厅系嘛？ 餐厅。 OK。 系啦，咁然后咧，譬如我嗰日去帮衬系日式嗰啲即系餐厅啦，佢本来嗰啲餐咧系有鱼生啊，有嗰啲刺身嗰啲咧。 喂，冇啦，停晒。 系啦， 我有一次去食都系话冇啦，因为而家疫情问题咧，我哋都避免尽量 冇错 低风险。 系啊，咁所以佢都话sorry， 我转咗咩豆腐沙律啊，转晒嗰啲。咁咧嗰个咖啡店咧都系，我琴日咧喺嗰度做嘢嘅时候咧， 佢都有鱼生俾你食咩？ 唔系冇啊，佢嗰个防疫系点样咧？你无端端做咗半咧，突然间有个职员走埋啦，啊唔好意思啊咁样。唔系佢做咩咧？首先一样噶啦，全部都系嘟晒额头先入得去啦。咁然后咧坐到嗰张台度咧。佢喺你左右咧封晒胶纸，我嗰下觉得自己好似网中人咁样啊！因为咁啱两张台咧，佢都用白色胶纸咧，即 系 方死你睇唔到，一定要成个好似抄家咁样咧，贴咗一条好长嘅胶纸， 系啦，封住你嘅， 封住你嘅，咁啊左右都唔坐得人嘅。 咁几好，其实咧，你会觉得咧，作为嗱，其实认真嘅，我作为食客咧，我会觉得，咦，保持咗距离，好似都真系觉得，我都觉得保障咗咁。 系系， 因为琴日我晏昼出去食晏昼咧嘅时候咧，都系咯。啊！全部咧，净好似咧 office 一格格咁样咯， 系啊系啊， 即系好似去咗嗰间咧，嗰间咩兰拉面咧， 系啊，一个人嘅， 一个人拉面咁咧，你净系佢嗰个个封个胶板咧又高，完全系望唔到隔篱嗰个座位嗰啲人噶， 系系啊， 我觉得啊，咦，好似又几安心咁。另外咧，去咗银行啊， 系 银行咧都系好似咧邮局咁样咧，我谂佢都系限咗某啲人数，即系跟翻佢自己个面积咧，限制啲人数咧。跟住咧，你知噶啦，嗰啲阿叔叔婶婶一嚟就谂住入去噶嘛，系咪先？跟住咧，佢就即刻俾职员截住。等先，第一，我哋而家又限人流， 限人流系。 跟住咧，唔该你喺嗰度排队，跟住搞到里面好少人，出面好多人咯。 哦，系啊，所以最尾咧，你知唔知嗰间咖啡店咧，佢推出一个咩优惠啊？ 咩优惠？ 三样食物38蚊。 38蚊， 三样食物38蚊， 平时一件都38蚊。 我话点解咁平啊？佢话宁愿平啲俾你，好过冇人嚟帮衬抌晒啊嘛。在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好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认为，本港再有美容师确诊新型肺炎，已经是警号，政府应该考虑将美容院暂时停业。对于政府刊宪，今日傍晚六点起，酒吧同酒馆需要关闭14日。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当局的决定有啲朝令夕改。他指出，最初一有群组爆发，就应该果断关闭酒吧，现时先至做嚟得比较迟。曾其恩又话，本港确诊宗数突破800宗，令人担忧，促请政府要切断社区传播链，筛查要做得快同多。他估计，复活节将有更多身处外地的港人回流，建议政府加快对有关港人的病毒检测。香港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主席蒋志伟表示，收到内地当局通知，原本星期六起，香港跨境货车司机入境内地需要出示港府或者其他医疗机构发出的健康证明，现时的措施押后一星期。蒋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入境前司机需要持有港府提供的14日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或者其他机构发出的7天核酸检测结果证明。如果无法提供证明，就要现场自费做核酸检测。他又说，由于本港卫生署无法提供证明，司机需要由其他医疗机构发出证明。但本港私人医疗机构收费较贵，业界正是尝试在内地医院做检测，并且取得证明。政府刊宪将全国政协前委员刘梦熊从特区受分名单中剔除，今日起生效。刘梦熊在2010年获颁童子经星章，即是代表有关的分衔被褫夺。刘梦熊在2013年初去信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廉政专员白韵禄，要求终止廉署对他在东方明珠串谋诈骗案的调查。2016年被裁定倾向并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成，判囚18个月。刘梦熊之后提出终极上诉，最终被驳回。根据礼宾处的资料，为了维持特区授勋和家长制度具高度完善持平水平，若果获授勋的人士的行为会对他应不应该继续拥有该分衔构成疑问，政府会考虑是否需要褫夺分衔。礼宾处处长会启动褫夺机制，每宗的个案需要由行政长官亲自批准。在北京，国务院宣布将于明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同驻外事领馆下半期为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牺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致哀。公告提到，明日上午10点，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船舰鸣笛，防空警报鸣响致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83点，跌94点，总成交金额28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81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5.4，跌4.4；汇丰控股38.05，跌0.5；中国移动60.4，升1.3；阿里巴巴184.2，跌1.8；中国平安74.7，跌7.5。中国海洋石油8.51，跌1.2；美团点评93元，跌9.5。 友邦保險69.7跌一毫，澳元健康6.6升四毫。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92，瑞士法郎0.974，澳元0.606，加元1.416，新西蘭元0.591，人民幣7.084，英磅對美元1.239，歐元對美元1.086。日經平均指數報17,873，升54，港金現價報14,870，升18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11.42，賣出1,613.92。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蒲苑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近住裕民坊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门公路小榄方向屯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说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阿摄啊，我最近呢有铺人啊。 什么人啊？ 是铺零的人啊。 哦，原来是投票人，咁就要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啦！由4月6日开始，四大音乐节目分别有骚动音乐、轻弹浅唱不夜天、恬淡情怀，仲有音乐情人，同你玩游戏，感受做选民嘅意义。每日精选两首心水歌曲，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投中票数最多歌曲嘅听众，更加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每个节目和你投足一星期，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骂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啊！第一个星期同你投嘅系下昼3点到5点，骚动音乐。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日截止噶啦。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势其实屋企里面佢太座都好着紧两个细路多过着紧佢嘅，咁但系佢又 excuse me， 我都系讲事实啫吓，事实上系啦，都系咁嘅情况。咁啊，跟住但系佢又要好多嘢做，好多嘢做，做完嘢仲要出去好多地方之后先翻去，我真系想象唔到佢翻到屋企嗰个情况究竟系点。其实太座咪应该买翻部咧。 好似平時我哋而家睇電視睇新聞片嘅時候咧，見到嗰啲消毒人員咧係揸住部機喺度啫啫啫，咁啊全部同佢消毒咧。究竟你翻到屋企係點消毒嘅咧？我哋有請，係啊。佢为咗投教，为咗份工，佢不辞劳苦，佢做咗好多嘢嘅曾志豪。 哦，都系注意卫生，剥干净全身衫裤，即刻走入去消毒冲凉，咁就可保平安噶啦。其实而家咧，我亦都已经喺个门口度咧，当咗系嗰啲商场嘅大堂啊。点解啊？制定咗一支咧，接手嗰啲咧消毒液噶啦。所以咧入到去先搓只手，滋滋滋，然后就剥干珠入去冲凉，系啊，为人为己真系名副其实，洁身自爱啊！嗱，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会有大型嘅呢一个咧大厦灯饰嘅活动啊，唔系净系普通嘅幻彩揈啷啷咁简单。今次咧，如果你真系要用幻彩呢个讲法嘅话咧，可以为幻彩咧就系泳衣户啊，因为咧维港两岸啊会喺今日啦三号同埋听日咧四号咧一连两晚啊七点半至到八点咧就会有大厦外墙嘅灯饰标语展示活动，向医护人员致敬嘅，咁啊有好多咧超过十间商厦咧就会亮起呢一个嘅撑医护嘅灯饰啦，咁啊所以咧到时大家就会见到，例如写住向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致敬啦，齐抗疫。爱香港，医护紧守岗位，我们留家抗疫，团结同心齐抗疫，珍惜香港是我家，齐心抗疫，你我出力，战胜疫情，守护香港，系啦，不能进录啊！总之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标语咧，就会喺维港两岸嗰度咧，同你喺天空度咧闪闪生辉。咁呢个当然系好事嚟噶啦，因为你谂下，其实医护咧喺成个抗疫战争里边咧，你有冇发觉真系好似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咁样咧？一时就俾人哋指责，一时又俾人歌颂，一时又俾人哋指指点点，一时大家又话咧，我哋要珍惜佢哋。但系无论系边一分边一刻咧。医护人员咧，大家都知道噶，佢哋真系永远都喺最前线咧，同你紧守岗位咧，去做嘢噶。无论系佢希望你封关，定系佢希望咧大家留喺屋企，你有冇发觉啊？佢哋唔系净系喺咧医疗上面咧为你提供协助噶。你谂下，佢而家唔系同你讲话，我哋有最新嘅发明啊，我哋有最好嘅药物，唔单止系咁样啊。因为咧，如果你真系病咗，去到医院咧，其实已经系太迟噶啦。所以你谂翻转头咧，由当初。佢叫你喂，快啲封关，到到而家佢希望大家可以嘅就留屋企，其实即系等于你自己家居封关咧，佢哋都系行前一步嘅，全部都系喺咧疫情未爆发之前咧，佢就行前一步，谂多你一步，喂呢、這个先至系好路数、哦，所以咧你话到到今时今日咧，我当然好赞成啦，大家应该用唔同嘅方法咧为医护打气噶，不过讲真啦，如果你系医护人员。你除了希望会在天空上面见到有这么多灯为自己加油之外，你会不会更加希望的就是可以再做得好一点呢？譬如昨日你才见到临急临忙说喂删酒吧删酒吧，但你想想由上个礼拜讲话有禁酒令，去到中间弹弓手又话不做，突然间又跟你讲话封了，封了呢说本来卡拉 OK 不封的，跟住爆完又封了，到到现在美容院已经有几个职员就确诊了。咁你会唔会亦都会觉得咧？你真系为医护着想嘅话咧，你唔好逐个爆啊，你唔好逐个捉啊。其实你喺心理上面咧都好大负担噶。点解咧？嗱，你谂下，如果咧你一次过你话我哋大部分嘅行业真系咧都要停止14日，然后咧齐心合力等呢个疫症走咗啦，或者缓和翻咧，我哋一齐重开嗱，咁你就即系容易啲去接受啊嘛，系咪先？但系而家唔系，今日就呢间山，听日就嗰个山门。后日就呢间冇咗，你每日都好似俾人减一间、减一间、减一间咁样，你话啦，边个心情你会容易接受啲啊？最重要系乜嘢啊？当你减一间嘅时候咧，好有可能就因为嗰度爆咗一间啊嘛，咁你点同医护打气啊？你唔喺呢头咧就同佢加油打气，但系嗰头咧就加人俾佢先得噶。记住啦，加油可以，唔好加人啊，唔好加负担啊。佢除咗希望你有灯饰。佢更加希望咧，就系你要做得称职啊！风头火势，所以我同桂花田咧都系可以作为一个称职， 替医护打气噶，因为点解啊？我哋除咗必要嘅地方去咗之外咧，我哋冇去玩啦，我哋唔系去躝街啦，我哋冇去消遣啦，我哋绝对唔系咧走去疯狂吃喝玩乐噶。你睇下田啦，佢由啊好耐之前啊，佢就已经唔做 facial 啦，都系为咗减轻今次嘅风险咋。哇！你几廿年嘅苦心啊，终于见到成果啦。我哋又请好耐都冇做 facial， 唔知佢会唔会买翻两块面膜翻屋企当系慰劳。我哋有桂花田。 嗱，我唔做 facial 咧， 自古以嚟噶啦，不变嘅定律嚟噶啦。你又唔去按摩喎、啊？哇！不过你系麻雀馆唔够胆去啫，系啦。 咁啊，麻雀卫生麻雀间唔中先有嘅啫，都系啊，唔系都唔可以嘅。做 facial 系需要嘅，因为有时都系去按下摩啊，或者做一啲嘅跟住疗程咧系需要嘅。不过而家暂时喺呢个疫情咁嘅环境之下，大家都尽量唉避免啦，避免啦。今日已经嚟到四月啦，终于等到啦，终于见到佢哋戴翻个口罩啦，唔再喺度口讲话攞几多钱去救国民，加强啲乜嘢条例執法去阻止疫情爆发，系啊系啊，而家叫大家用口罩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啊！早上个星期，其实我已经见到咧克罗地亚政府官员咧，佢用开记招啊发表演说嘅时候咧，佢哋有戴口罩，我已经心谂，唉，佢哋终于肯戴上口罩，佢哋嘅国民有。好够啦！仲留意到全球讲紧点样控制疫情嘅时候，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嘅官员，佢哋有戴住口罩嚟见市民嘅，其他的冇啊！佢哋确诊同埋死亡数字不停咁上升，佢不停讲咩政策、乜嘢条例、咩封国。唔该，你戴翻个口罩先讲啊！你做政府嘅唔带头去做啊，嗰啲国民啊市民点会有得救到呢？刚刚咧睇到啊，日本嗰个首相同埋佢啲官员，佢戴住口罩，真心替日本人咧高兴啊！因为之前咧有文章就话啦，其实咧外国咧譬如英美澳加欧洲啊等等地方咧，佢哋唔戴口罩系因为咧话冇咁多口罩，咁点叫国民戴啊？如果呢一个系真嘅事实嘅话，咁就真系要重新谂下。哎呀，外国嘅月亮系咪特别圆啊？佢哋仲系希望中国啊去帮助佢哋啊，送啲医疗物品过去俾佢哋啊。仲有嗰个世卫啊，好多国家可能咧都系睇佢头啊，做事噶嘛，佢啲成员啊，主席啊，冇一个出嚟系戴口罩嘅咧，咪想累死人啦、啊。佢哋嘅发言人啊，仲话瑞安仲话一般咧。认为病人和医护人员应该要戴上口罩以防止病毒传播 but 他有个 but 的但是、那个瑞安就说了、没有具体证据表明群众戴口罩是有什么特别好处他还说事实上一些证据表明如果民众不正确戴口罩还有机会、将这个病毒的风险是会提升的这样喂这位仁兄、啊、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新冠肺炎是会有隐形没有症状的即是没有任何发烧、啊、咳、啊、屙呕、啊、都确诊的你都说戴上口罩是防止病毒的嘛现在都不知道谁有谁没有那为什么不戴口罩保护自己不过他都说得啱嘅，真的要正确戴口罩。戴口罩的时候咧，系需要有一啲，即系见好多时见到啲叔叔尤其是叔叔咧，将个口罩背落个下巴度，其实咁样系唔啱嘅。我哋香港好多医护啊、医生啊、教授都行出嚟讲话，大家正确戴口罩系点啦？希望大家戴咗口罩之后，系可以防止病毒，就唔系带病毒俾自己啦。 好想一喝会饮醉，好想一份会死去，好想不去探讨过活有几累，不想触碰那心碎，如提起都算种罪，毫无权利得搞谁，孤单一个人，将苍天把你都遗弃，赶尽杀绝。你的内心始终对你讲，处处有你。 守护你。家请你不长大，学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如若你累到头快崩坏，何用说服到旁人了解？随意大声嗌，诚实告解 ，Everything is alright。哭不需理由，乐观这种爱否定你，抛下装扮。要有个出口，你都可自救。家请你不长大，扑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呜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啊，瘦眼茄，我今日唔开心啊，我见到细眼仔啊。 系啊，我觉得细眼仔佢唔开心多啲啫。 我都系咁话。 佢最中意呢样嘢噶， 系我哋特登唔遇佢，因为佢曳曳啊，佢唔翻嚟。 系啊，佢话要休息，真系啦。我哋今日咧，点解话细眼仔会特别中意咧？其实系因为咁样嘅。我哋爸爸妈妈咧，琴日翻到屋企同我哋讲咧，佢话以后唔可以去打麻雀住啦。 系啊。 系啊， 佢哋话咧，因为咧政府话唔俾啊，因为嗰度咧危险啊， 系 啊，危险， 系啦， 危险，惊于在前面， 系啦，嗱呢个年代嘅歌你都识唱嘅， 我爸妈听过， 系咪啊？所以咧，我哋就谂住，不如同大家学下咧。你唔使惊，我哋系小朋友，我哋唔会教你打麻雀噶。 我哋唔系学到啊，不过原来咧麻雀里面咧好多好多好多英文学噶。 中文都有嘅，我先考你先啦。 好啊， 有咩成语同麻雀有关嘅？ 有咩成语啊？我呢科咧又比较弱嘅， 成日都讲噶。 双眼茄系有咩成语啊？ 嗱，我哋成日有句说话系乜嘢啊？ 咩啊？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系咪、 哦、 啊？ 你咁样愣住啊嘛？ 系啊，即系 我 哋 拗晒头，究竟麻雀有啲 咩成 语？ 咁系啊嘛，呢个直情系同麻雀有关噶喎。仲有啲咧，唔系用麻雀两个字咧、 啊， 但系都系同咧，佢都系讲嗰只雀有关嘅、 啊。 譬如我哋同人哋讲咧，呢轮咧疫情好阴公， 系啊， 咁好多铺头嘅生意咧，我哋就会同佢讲啦。门可罗雀， 哇！呢、這个字啊， 你第一次听咧， 第一次。 嗱，你会唔会以为罗雀系罗网个朋友咧？ 系啊，系啦、啊，佢攞住龙雀，佢又叫做罗雀。 系啦、 啊，你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叫做 门可罗雀， 可系可以， 可以个可罗咧，即系张罗个罗， 即系姓罗个罗， 姓罗个罗。但系其实亦都有一种咧，就系话我可以捉佢咁嘅意思。 哦， 咁即系意思即系咩咧？你谂下啦，一间铺头个门口啊，喺咩情况之下会有好多雀仔喺度跳嚟跳去，多到你可以咧随时捉佢啊？ 哦，系 铺头冇前面有人定冇人啦、 啊？冇人咯、 啊。系咯，因为雀仔惊人噶嘛。譬如你一嚟到啊，鸵鸟都走啦，系咪先？ 喂呀，你唔可以咁样嘅啊！ 系咪啊？ 我咗细眼仔，我唔可以笑佢， 冇得笑佢啊！你 唔、 哦、开 心啊！ 咁你谂下啦， 你想屋企好好咩？ 系 啊，因为咧门口冇乜人咧，咁所以就好冷清嘅，啲雀仔喺度咧，咦都冇人嘅，啾啾啾啾啾， 佢就可以咧即系 捉佢都仲得啊！冇、 哦、 人到一个地步，佢都唔识走啊！所以我哋就叫冇晒人就门可罗雀啦， 就形容咧冇人管系咪啊？ 是冇人啊， 冇人 啊，话佢门庭冷落 啊，分道主任，分道主任， 喂啊，你唔可以咁样睇笑同学噶。 我哋咧，如果学识呢句咧，我哋以后就有型啲噶，我哋唔使每一次咧都净系讲乌蝇呢种昆虫啊嘛。 系啊系啊， 我哋唔使日日都话我怕乌蝇啊。诶、我哋高级啲，门可罗雀， 哎呀，都好优雅， 好 优 雅，系啊，下次你可以讲门可罗网添啊， 系啊， 系啦，呢、這个就系关于麻雀嘅中文咋。 如果啲人唔识咧，就惨啦，唔识字咧，就可能变咗门可罗省噶啦。 笑唔笑到噶？ 笑到， 笑到噶，哦，系啦，咁我哋咧，而家又讲麻雀英文咯噃。 啊，好啊。我见到好多英文咧，好叻噶，原来咧都好日常，我哋有学过噶。咧，譬如嗰几朵花咧，即系我见到有阵时有嗰啲大人咧收起嗰啲花，有时候将啲花喺度，哇，好好诶，攞晒出嚟噶。原来佢哋有春夏秋冬四季喺度噶。 哦，系啊，系啊， 系、 啊。咁一定系讲紧四个季节咁样啦。 点解？麻雀有四个季节，我又唔知啊。不过咧，又有一啲方位喺度嘅， 系啊， 有东南西北嘅、哦。 系啊，咁如果用英文点讲噶？ 英文咧，嗱，我哋咧系可以认识到嘅。譬如而家我哋系春天，我哋系春天啦。咁嗰只花咧叫春啦，咁啊就叫 spring。 哦，咁佢真系就咁叫春就 系 春嘅咯噃。 嗱，即系咁样。 spring 啊嘛， 叫春天，我哋要加埋个天字。 我知道， 我哋就唔可以就咁叫。 唔系，即系我意思，你叫夏就系夏，叫秋就系秋啊嘛。 你可以咁样嘅。 咁啱你春之难先，肥妹仔你唔好谂得咁歪啦。我哋小学生好纯真嘅啫。 我冇歪。 系咯。 我冇歪到啊，不过我记得唔系几好听啫嘛。 咁我哋读一次啦。 系啦，有 spring、summer。Autumn 同埋 Winter 就系春夏秋 冬 啦。 咁仲、有咧，咪成日听到啲大人咧，哎呀又要转位啦、 啊。 你系东，你系南，你系西，系北啊。哦，原来喺啲麻雀里面咧，佢哋嘅东南西北风咧，都系叫做 East、South、West 同埋 North 噶、哦。 跟住加个 Win 咯、 啊。最后 Win 啦， 系 啦，我个 WIND 嗰个 Win 咯。 哦，咁、 但系咧，我想问啊，我成日都听到佢哋咧有啲牌咧好得意噶，佢叫做。海底捞月、哦，你有冇听过你妈咪讲啊？ 海底捞月系咪先食咗个海底捞先噶？ 系，跟住咧，咁嗰个月系咩啊？ 月系 moon， 系啊 moon。咁咧嗱，捞月、哦，你想嗰个捞月 catch， 系啦。咁嗱，我哋要动作嘅，咁我哋要 catching 啦。咁啊 catching the moon 咯、哦，咁 under 就先， 唔系 under， 唔系 under， below 唔系， 佢由边度嚟噶？from 啊嘛 ，from 诗啊， 啊嗱又咩诗咧？佢海底嚟噶嘛，咁又有形容词噶，系from the bottom of the sea。 咁我话你听啦，大相公、小相公点讲啊？ 哦， 大上公即系咪 big husband 啊？就 small husband 啊？ 系啦，原来佢系咁讲嘅。Long hand 就系大上公 ，short hand 就系小上公。 咁你系咪 short hand 啊？ 我系 handsome 啊。 人士以及前往检疫设施、医疗、银行等嘅人员将会获得豁免。其他违反宵禁令嘅人士，最高可被判监禁两年，以及罚款40,000泰铢。即是大约9,000多的港元。泰国目前累计超过1,8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死亡病例累计15宗。总理巴育在昨晚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切勿囤积粮食，并且维持社交距离。巴育又宣布将会设立销售点分发口罩，并为企业推出财政援助、债务重组等的经济刺激措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51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34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5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2，跌4.6。汇丰控股38.05，跌0.5；中国移动60.35，升1.25；阿里巴巴184.5，跌1.5；中国平安74.5，跌9.5；中国海洋石油8.44，跌0.9；友邦保险69.2，跌6；美团点评92.75，跌0.2，跌1.2；澳元健康6.45，升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596，瑞士法郎7.965，澳元4.701，加元5.478，新西兰元4.584，欧元8.4116，每百日元对港元7.1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22。日经平均指数报17,873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4,87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1.82美元，卖出1,61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咁喺九龙啦，蓝田连德道来回方向啊，介乎碧云道至到将军澳道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小榄方向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和粉岭公路古洞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4月2台逆境求生。 燕倾啊，你身上面嗰啲白毛毛系乜嘢嚟噶 ？Eric 啊，好耐都冇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我闷到发晒毛啊！ 系、啊，有啲乜嘢方法啲歌手唔使上嚟直播室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嘅咧？ 开 live 咯！ 好、啊，我哋一于每个礼拜都约啲歌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盛话俱备，逆境底下咧嚟一个骚动开 live。 咁就一于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骚动音乐，骚动开 live。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思芬，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 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呢、这个叫基建嘢，人手不知几好。 好啊，好在我记得首歌点哼咋，真系难挨不暖。 你会唔记得咩？你哋吓？ 嘟嘟嘟嘟嘟嘟，真系喂，唔系我唔系想讲机械人，阿、啊、田，我系想讲咧，如果你话有机械人咧，揸车都可能好啲。 有机械人揸车咩？即系而家有无人驾驶啦，使咩要机械人揸车啫？ 哦，其实琴日你哋已经有啲人，唔系琴日添啊，前日已经有人感受咗一次接近无人驾驶嘅乐趣啦。 啊，嗰、那个唔系乐趣， 吓死你啊！真系， 唔好我讲系乐趣啊！ 唔系啊，你点解乐趣啊？想快啲落啊！快啲落啊！真系， 乐趣快啲落 系 嘛？ 落啊落啊，有落啊！真系，话呢一个叫做咧，即系亡命舞龙小巴咧，吓死你啊！咁样， 真系啊！我自己咧，真系听咗几次，因为都要同屋企人分享呢件事啊。跟住咧，即系俾你睇下，哇！我真系听到嗰位女士们咧，嗰、那个 尖叫， 嗰、那个那个叫法咧，我都真系。用心去代入佢度，如果俾我喺架车小巴度咧， 你咪都可能会咁样。 我谂我都会，我真系不知所措啊！我系唔会识得点样有咩反应。 系， 除咗识嗌，我真系唔知道可以做到啲咩。我都之前知道咧，嗌系帮唔到件事嘅。但系我呢个系情绪反应嚟。 我会计啦，你喂，你坐过山车、海盗船，点解你嗌啫？ 系啦系啦， 就是、最惨咪过山车、海盗船咧。你都会停㗎嘛。 係啦。 你哥唔知几时停㗎喎。 我知道佢安全㗎嘛叫做。啱啱先我坐上去佢一定係做晒啲安全措施嘢先可以开㗎嘛。但係而家琴日嗰个小巴。 係。 前日嗰个小巴。 4月1号啦嗰个小巴。 係 啦。呢、這个上水嘅 44A 小巴呢就驶到元朗公路往屯門方向嘅时候。突然间左摇右摆，切双白，仲要咧，我琴日都有睇条片咧，横跨噶。 系啊， 佢真系当咗。 三次去埋线啦，埋线又去翻啦，佢打 S 型咁样。 嗱，但我觉得最神奇嘅地方咧，睇嗰条片嘅时候咧，女士喺后面就尖叫啦，好多乘客都嗌喂停车啦，停车啦咁样啦。 系。 但系咧。喺嗰个影出嚟嘅画面咧，即系有人就拍手机啊嘛。 我相信喺前排 嗰个司机咧，你真系可以见到佢 咩叫做不为所动咧？充耳不闻咧？ 冇反应。 系，佢连即系望一望你啊，咩事都冇嘅。 系， 佢就净系喺度咧，喐嚟喐去，继续喺度揸紧车咧。 空间好似净系得佢咁样咯，你会觉得 嗰日系发生咩事咧？ 前同后，即系佢司机嗰个驾驶室同埋后边咧，系两码子嘅反应咯。 系啊，嗱，你有冇发觉咧？同我哋以前睇嗰啲即系电影桥段咧，可能你咪总系会遇到嗰啲咩疯狂嗰啲司机咧，无论佢系罪犯咩都好咧。原来你发觉电影做嗰啲太假啦，因为咧，当你喐到架车飞嚟飞去嘅时候咧，后边固然嗌啦，揸车嗰个咧，你睇电影咧，佢一定咬牙切齿嘅。 系啊， 我同你死讲乜嘢咧？你觉得佢你揸得咁疯狂，一定个人咧个面容都会好疯狂先啱嘅。Sorry， 原来现实生活里边佢咁平静噶， 系 佢冇反应， 佢仲系冇受到滋扰啦，跟住咧就冇回应话叫佢唔好嘈啦，成日等嘅嘢啦，跟住咧不过仲有一个动作咧，见到嗰个小巴司机咧系伸只手喺个篮度想搵啲嘢嘅， 仲系即系你好似觉得佢仲可以好正常地喺度做呢啲嘢嘅， 系啊， 佢嗰下其实系一个咩状态嚟咧？真系 当然啦，而家就警方里面咧就调查紧佢啦，系即系接受紧治疗，睇下佢系发生咩事啦，但系，我想话，即系作为嗰个后面嘅乘客，因为都唔少噶，我见到佢， 啊、 因为佢有倒后镜影到噶嘛。 是 我唔知系咪全部满，但起码都有起码坐咗一半人。 系 真系好惊险。 系啊， 跟住咧仲我觉得影拍片嗰、那个 系啊， 嗰、那个佢都 佢只手又好定噶、啊。其实呢下咧，嗱，真系你揾翻转头咧，你唔佩服佢咯， 嗰位朋友咧，嗰位市民咧，嗰位乘客咧，佢真系，佢仲好淡定咁样去影住，影住成个过程咁样。但我又唔 feel 到佢喺度即系帮手嗌啊等等嘅嘢。 唔系，佢都唔使佢嗌啦，咁多人嗌近 啦。不过佢条片都拍得好好，如果唔系咧，真系呢个系一个证明嚟噶嘛， 系 咪先？ 即系证明咧， 佢系几咁惊险啦，里边架车系点样打二色型咁样行啦？ 系啊，我谂紧咧嗰一刻咧，唔知系咪咧坐喺小巴。嗰啲人咧会第一时间咧即刻揾翻条安全带先， 哦， 即系嗱话就话个个都要带咧，但有时有啲人就即系吓忘记咗嗰啲咧，我谂嗰一刻咧佢真系好似即系提醒你带安全带啊！你嗰刻佢都唔知佢点停嘅嗰个车， 啱啊！同埋真系最终咧我见到哇咁耐之后先至有佢乘客上前咧，佢谂住意图即系停，即系控制翻嗰架车嗰个叫做方向啦， 抢佢睇啊，即系想佢揸翻车咁样， 唔好再喺度扭来扭去啦。其实呢个动作认真啦，边有市民有咁嘅经验？佢谂住而家呢一 moment， 我究竟要点样做咧？ 系嗱，不过咧，我觉得有啲唔同嘅人咧，就对嗰个叫做乘客啊，嗰个反应咧，估唔到有咁多争论嘅，因为点解咧？嗱，而家我哋基本分咗类咧，喺嗰个小巴上面嘅乘客咧，一系就做几样嘢，一咧就系斋嗌，即系嗰个女士，即系惊啊嘛， 就系惊， 佢就尖叫啦。好啦，第二种系乜嘢咧？就提出要求，停车，停车，停车， 有 人嗌啦， 停车啊，系啊， 冇错。咁第三种咧就系行动， 系啦， 直接咧就上去咧就抢睇嘅咁样。 头先我就诶，咪即系喺嗰段片度睇到啦，有人大嗌啦，有人嗌停车啦，有人即系好激动啦。咁亦都咧最终我都见到佢三部曲嘅，佢唔系第一时间抢咗， 系冇错冇错。 最终都系有位男士，应该系男士咧，见到佢 身影， 就帮佢扶翻正个睇咯。 系， 但系跟住就，但系又见到有位男士咧就打开咗对门咧，佢伸只手， 佢就叫后边啲车慢驶。 啊，系啦，其实佢意思就系希望后面啲车，因为佢好危险啊，佢无端佢惊后面啲车会撞过嚟噶嘛，因为高速公路嘛。 系啊， 咁但系亦都有人话，喂，佢嗰个动作好危险喎，喂，但系当下子佢可以点样话俾后面啲车听？我呢架车 系 好危险啊！ 我就系觉得咧，真系好似一个浓缩嘅处境剧咁样啊！你有冇发觉喺嗰一刻嘅小巴上面咧？嗱，一嚟三分钟嘅事啦，二嚟咧就系每个乘客咧。佢好似扮演紧唔同嘅角色啊，有啲就真系咧斋嗌，佢净系可以话俾你听我好惊。有啲就会有啲清晰啲嘅要求你停车，有啲咧就尽佢本分又影低，有啲就咧同后边有警号，因为咧即系你自己搞唔掂都要叫后面唔好撞埋你。其实呢个系 自己好似分咗个角色咁样。 系啊，分咗个角色啦。因为我谂起嗰阵时嗰套电影咧《那夜凌晨》啊，坐上咩往旺角的红 van 咧，其实佢都系借嗰个小巴咧，佢就有个寓意，即系佢就话喂唔好仲扮到咧，成个世界都系好正常啦，明明都唔正常啦咁样。咁佢里边就唔同嘅角色咧，有啲就话冇嘢嘅，有啲就惊啦，有啲就闹啦咁样。好啦，咁而家都一样喎，有人就有行动咧，就抢睇啦。咁究竟做得啱唔啱咧？咁我今日见到咧，有个报纸又访问咗咧，有一个其中一个司机，嗰啲小巴司机咁样。咁咧，佢就点讲咧？佢就话 佢好笑喎，佢话唔可以单凭片段咧就判断错对。 其实咧，佢哋有翻小巴嘅一啲负责人咧，都有啲咁嘅说话嘅。 系啦，嗱呢个真系有啲拗头。佢仲会喂，唔好单凭片段就判断对错。 咁佢仲有啲即系负责人就话啦，你其实喺架车度咁啱嗌法啦，会影响埋个司机噶咁样。 系啦， 仲谴责埋个乘客喺度大叫嘅。 喂， 我 谂 下，如果佢冇事冇讲，佢做咩大叫？ 系啦，我哋真系要谂下，即系嗰位嘅站长咧，嗰位负责人咧，喂。你有冇嘗試代入嗰個乘客嘅角度呢？你就係坐喺個小巴度，你仲要唔知咩事嘅車咧，左搖右擺橫跨幾條線，然後你仲要唔俾人嗌？ 唔係啊，佢除咗橫跨幾條線，撞埋駁架，係 啊，咁樣仲要唔俾人嗌？ 咪 係 咯。 嗱，所以呢個咧真係好離譜啊！即係咧，你嗌嗰個咧，反而你有問題。 係啊，你做咩又嗌？你喂仲會騷擾個司機啊？ 你嗌乜鬼啊？你唔嗌人哋就唔會騷擾你，大佬啊！你唔揸成咁，我使乜嗌啊？ 啱啦。 系咪好有寓意咧？ 佢哋有翻小巴嗰边嘅协会嗰啲负责人都系咁话噶， 系啦。 同埋乘客咧第一时间应该要冷静，同埋咧要咧即时咧就做啲动作咧就阻止个司机咧就即时阻止个司机咧就攞翻嗰个叫做驾驶室嗰个位置，跟住拉佢仲要话拉咗个 hand brake 佢。 唔系嗱几样嘢先，因为呢个系应该系另外一个嘅建议嚟嘅。 这个是他的那个主席去讲的， 是的， 他们在 两样 东 西来的。因为 呢 我觉得你那个主席讲的那样东西呢，其实他理论上是对的，因为你希望就是要帮手揸回稳堂太救回的车。 是啊，当然 了。他的难处呢可能就是说不是个个做到这些动作啦。 不是就是。 是的，但是他起码他除了坐以待毙，你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是啊。 他这个是不是都算好一点 呢？ 这个建议。 有的车在撞了一些，喂 他撞了几次薄的了。其实就是变相他还要是不是慢速的讲紧。 我反而是想批评呢那个站长啊，因为呢他确认了这架路线小巴之后呢，他是为这个小巴呢很多辩护啊。刚才讲的那句就是第一呢就说不可以单凭片段就可以判断对错啦。我已经觉得擘大个口啦。第二就话有人嗌停车你就停车啊！你估站头啊？嗰度高速公路嚟噶，行紧100噶，你嗌停就停啊！你佢完全唔会调翻转谂下就系、是，唔系就因为嗰度系高速公路，行紧100，你个司机揸到咁、 啊， 你唔叫佢停，你可以叫佢咩？唔通你话司机，不如你慢少少啦， 你冷静啲，你有咩事话俾姐姐哥哥听下。 系啦， 你有咩需要啊？你系咪想去厕所啊？ 你应该 我哋唔赶时间嘅咁啊。 系啦，佢话不宜惊呼啦。佢话咧你话乘客咧仲要咧先了解一下司机嘅精神状态，唔可以惊呼。佢话咧嗱，几佢话如果佢完全晕倒咧或者瞓咗咧，就真系有危险啦。 哦， 其实佢嗰刻。同晕咗有咩分别咧？ 系咯， 佢就系同晕咗有咩分别咧？ 其实佢知唔知道当下子嗰架车已经系撞咗几次薄啦，跟住由三线喺度冇唔知有冇打灯啦吓，由三线去到埋线又去翻三线咁样去行车咧。其实我佢系咪觉得市民就咁咧？即系一个正常车速，只系可能行错路啊，即系 就大叫， 行错路就大叫，就喺度癫晒咁样咧。 即系佢系咪以为嗰啲市民咧就系嗰啲刁民啊？喂，飞咗站啊！我停啊！我要落啊！我要喺条高速公路度停车，因为做咩？我要落去跑步嘛？唔会噶，系咪啊？ 系咯， 所以我好惊咧，反而嗱嗰架小巴揸成咁，你固然惊啦，但系都可能系单一事件啫嘛，因为系嗰个司机咧，即系佢唔知咩状态，都仲好啲，因为系个别事件。但系咧，我听到个站长咧，佢咁样去理解呢件事咧，我仲惊啲。 系啊， 即系我唔敢话佢包庇，但我想话。你咁样去判断好危险喎、啊！咁我作为市民，妈妈唔好嗌啊！你嗌咧就会影响噶啦。但佢就系撞咯，都唔好嗌啦，信佢啦。你一阵嗌咗就赖你噶啦。 上一架车就应该预咗交咗条啱生命俾佢，系咪、 啊？你千祈唔好撞佢。好啦，如果撞到嘅时候，佢就会问： 做咩你 成车乘客冇人嗌？ 做咩个坐晒喺度啊？ 因为我惊嗌咧，仲会影响佢多啲啊！咁嗌定唔嗌啊？ 系啊。 莫非我哋真系要靠咧？唔好靠乘客，唔好靠司机。我哋呢个时候唯有期待，有冇一个乱世超人拯救万民？ 太多规则要除掉，除掉不了。每日相同忆记，活够了未？盼望早日高飞。及早熄灯，借梦境营造一切，是最矜贵。飞。 出这天地，正正老死天堂中回味，被限制了起步，从中途就编写了句号，失足一角躲避，幻灭了希冀，没有玄机，并未有过冲动，扮英雄。被虚假的先知去分头，被塑造扮演一世木偶都好。带着色地演戏，未够细腻，他和他已埋心扉。熟悉的嘴脸转身又陌生了，飞不出这天地，正正老死天堂中回味，傲慢地诞生后被感动，被梳摆去继续饰演，这是不像，并没有真相，欲盖弥彰，善用我的谎言扮可怜，在小小的伤口里撒盐，没意义谈心可免大概侧面，宁愿解说旧心一次。 Boys 嘅亂世超人，希望真係有人可以救一救我哋啊！而家 即係不過啊，唔係，其實咧我都覺得嘅，即係有成日都係嘅。你喺生活上面咧，有時啲情急情況咧，其實都要去學一下一啲知識，究竟要點做係啱嘅。 啱係， 未必係可以成日都會發生到呢件事。 咁望都望唔好啦， 望都望唔好，但係都希望喺臨危嘅時候都學哦。原來我喺 臨危不亂， 係啦，學過一啲情況應該要點做咧，就係應該要有嘅。 我下次嗌得好聽啲咯，救命啊！救命啊！不要啊！ 唔好咁啊！人哋真係好驚 嘅。咪咯，你咁樣仲要叫人哋唔好嗌啫。 嗱嗱，我呢啲陣子咧就真係停課不停學啦，係咪先？再加嘅叫 home office 或者系嗰啲小朋友咧喺屋企咧要即系上堂嘅时候咧，我哋琴日都即系我哋都讲咗好多咧。喺呢个 Zoom 嘅时候咧，究竟有啲咩事情发生啊？家长又要点样啊？譬如有啲老公又吓、啊、走咗赤条条走咗出嚟啊！但系咧，即系而家世界各地个个都喺度停课嘅时候咧，都喺在家嗰度咧，一定要喺屋企教细蚊仔噶啦。咁佢哋就话咧，而家我想问你，而家喺屋企有冇啲咁嘅烦恼咧？ 边样啊？ 即系教细蚊。 有，琴日我嗰个红娱乐我咪讲咗咯， 你教佢写字，系 啊，你要开始揾一啲咧其实如果你讲开咧，我老婆琴日都问我，佢话使唔使俾翻啲正常生活佢哋啊？ 咩叫正常生活？呢个唔正常咩？ 佢家梗唔正常啦，佢冇晒社交噶啦嘛，佢冇任何活动咧，你就喺屋企咧。咁琴日我见到有个别啲兴趣班咧，佢哋而家提供咧一就系佢哋有视像教学啦，二咧佢哋话咧有一对一咧。 真係一個對一個嘅小班教學咯。佢話如果你肯嘅，佢哋都會願意咁樣做。 都係視像嘅係咪？ 唔係啊，唔係啊，係真人㗎啦，係一對一㗎。佢唔，佢寫住有上門嘅咁樣咯。係啊，即係。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你自己選擇咧。如果你覺得一對一風險唔大咧，咁可能你就會選擇咗，起碼俾翻啲真實嘅活動佢咯。 哦、 如果你都係驚嘅，就用視像咯。 即係有個唔係除咗爸爸媽媽以外嘅人嚟同佢。 唔係同埋因為視像咧，你好難代替現實 嘅。哦， 係。成個人個內性都唔同曬啫，係啊。 環境等等嘢唔同。係 佢而家有咩玩啊？ 而家唔係啊，唔係有咩玩啊？係講緊啊，你哋成日講啊，大人好大壓力。 係。 係啊，好辛苦啊，對住細蚊仔唔知點樣控制。你估细蚊仔又点样讲？ 佢都唔想对住你咯，系咯。我问过乐乐噶， 喂， 我同日打个电话俾佢噶啦，系啊。 啊，你估细蚊仔有啲咩反应？大家有冇顾下嗰啲细蚊仔嘅情绪咧？ 系啊。 咁咧，佢话咧喺美国咧有个细蚊仔呢个就话啦，佢咧即系喺个佢写咗啲字咧就话啦，其实咧我觉得咧嗱，我扮翻佢系细蚊仔啊。 好。 那个仔就话啦，其实我见到妈妈压力好大啊，佢咧真系好困惑啊，我哋休息咗一阵。妈妈呢咁样呢我妈妈呢就会搞清楚呢件事我话俾你听啊。其实呢我喺屋企嗰度上堂呢个事情係好唔顺利嘅。我妈妈呢其实呢佢呢好啲送佢成日闹我啊成啊咁样喺度哭诉啊根本就。 即係点啊即係佢其实好辛苦囉佢都系咪 即係小朋友其实你唔好睇佢咁细个嗰啲佢我见到佢啲细蚊仔都系可能小学幼稚园佢都识写返啲英文返嚟。即系出嚟咧，表达佢自己嘅心情。啊、其实妈妈你都系控制唔到自己，但系你点样去搞我哋啊？ 仲唔系落落嚟嘅呢个？ 系啊， 啱噶。当你发癫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冇可能教得好你嘅小朋友噶。可以嘅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认为，本港再有美容师确诊新型肺炎，已经系警号，政府应该考虑将美容院暂时停业。对于政府刊宪，今日傍晚六点起，酒吧同酒馆需要关闭14日。曾其恩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當局的決定有些朝令夕改，他指出最初一有群組爆發就應該果斷關閉酒吧，現時才做來得比較遲。曾其恩又說，本港的確診宗數突破800宗令人擔憂，促請政府要切斷社區傳播鏈，篩查要做得快和多。他估計復活節將有更多身處外地的港人回流，建議政府加快對有關港人的病毒檢測。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亦表示，現時學界仍以今個月24日開考文憑試做準備，但認為教育局都要為疫情發展作應變方案。他強調，文憑試首要保障師生的安全，場地、人手和防疫物資亦都要準備好。但是目前似乎难以出现14日或者28日零确诊个案，社会应该讨论是不是每日都有新个案之下仍然开考。邓振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取消文凭试，外国会为考生计算成绩，他相信会以校内的成绩作为基础，但由于涉及复杂的计法，需由考评局处理，必须所有的持份者都接受。他又說疫情之下，海外學生未必會到香港的大學升學，建議將原來預留給海外學生的學位撥給本地學生，讓更多的本地學生能夠入讀。香港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主席蔣志偉表示，收到內地當局通知，原本星期六起，香港跨境貨車司機入境內地需要出示港府或者其他的醫療機構發出的健康證明，現時措施押後一星期。蔣志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入境前司機需要持有港府提供的14日有效期內的健康證明，或者其他機構發出的7日核酸檢測結果證明，如果無法提供證明就要現場自費做核酸檢測。 他又说由于本港的卫生署无法提供证明，司机需要由其他医疗机构发出证明，但本港的私人医疗机构收费较贵，业界正是尝试在内地医院做检测并且取得证明。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9宗是境外输入个案，2宗的本土病例分别来自广东和辽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0人，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7人，当日有7宗境外输入病例转为确诊，另外再多4人死亡，全部来自湖北，累计死亡病例3322宗。内地至今有81600多人确诊，超过76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16点，跌162点，总成交金额39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8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4.4，跌5.4；汇丰控股38.05，跌9毫；中国移动60.25，升1.15；阿里巴巴183.7，跌2.3；中国平安74.45，跌9.5；友邦保险69.2，跌6毫；中国海洋石油8.5，跌1.3。美团点评92.9，跌1.05；建设银行6.15，跌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93，瑞士法郎0.975，澳元0.606，加元1.416，新西兰元0.591，人民币7.089，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85。日经平均指数报17772点，跌41点。港金现价报1491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1.67美元，卖出161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嘅安乐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元朗太长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新元朗中心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小榄方向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和粉岭公路古洞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哋大家。电台，我们在乎你。 选举管理委员会 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日本有一刀一道二虎四十三元，每个地方都有出色的歌手，横跨昭和、平成和令和的歌曲集。 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周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浩，刀道古院歌手系列 Tokyo 东京篇。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咁啊，讲啲开心嘅新闻啦。嗱，冇得去日本，都了解日本啲新闻先啦。嗱，其中一个咧就系同毕业礼有关嘅。琴日大家都见到啦，你开头以为毕业礼。为什么这么像三鞠躬的？ 不是毕业礼，现在还毕业礼吗？ 一来都真的要毕业的。 是的，已经以后想到，哦，还有毕业礼举行的吗？那怎样？我们即四个人，即每一班只有四个同学走出来，还是怎样呢？ 是的，那我们看到呢，原来昨天呢，就网上呢就流传了呢，一个 video， 还有一些照片，就说他们日本有一间叫 BBT 的商学院，他们就毕业，但是就很有趣的。个校长系喺度嘅，佢真人嚟嘅，哇！攞住帽啊，攞住啲嗰啲即系证书嗰啲嘢啦，咁样 都仲喺揸住嗰本嘢咧去读啊嗰个同学个名嘅。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要膊头嘅，都照膊头嘅。 系啦。 咁但系咧，佢膊嗰个人系咩人嚟嘅咧？攀嗰个顶帽俾佢嗰个人咧，离远望落去又高高大大嘅。 哎呀，系啊，系啦， 系啦，仲好似 但系着晒袍，戴晒四方帽噶。 系啦，但系点解你望住个头？四方嘅， 系啊，真系四方帽配四方头， 系啦，好得意 喎。四方面啊，四方面啊， 你唔系真四方面，即系莫非同阿田嗰个大方面一样，咁冇理由噶。 系啦， 咁真系望真啲啦。哦，原来系机械人嚟嘅。 喂，佢真系咧，佢玩机械人啦，即系玩到无微不，即系所有嘢咧都可以摆机械人喺嗰度噶。 系，冇错。 咁咧，即系话说咧，即系因为佢哋都要举行毕业礼啦，系咪？咁呢啲继续噶嘛？咁所以咧，我唔知点解佢又唔延迟啊，好坚持呢间大学。咁咧。毕业礼上面咧，见到咧，其实有啲惊嘅，因 为似灵堂咯，真系感觉， 真系个样系好好得人惊。侧边咧影啊，我做咩有条好似丧尸咁样，哦咁样，即系咁嘅样嘅行出嚟。咁啊，但系咧，坐喺度嘅班授嘅嗰啲叫做可能系嘉宾啦，佢可能校长啦，佢哋真系咧。正正对住嗰啲学生，继续讲，嗱，你系辛苦晒你啦，呢个学期咧，你就辛苦啦，咁你嘅成绩咧都可以合格嘅，虽然面前咁样啦，咁跟住咧仲喺度讲一扎嘢， 即系佢真系当真噶嘛，因为其实佢系望住咧，佢拎住一个平板电脑就装咗个机械人个头上面咁样咧，咁个平板电脑里边嗰个咧，咪就真系系阿大雄啊，系阿纪安啊。真系佢喺屋企就话我毕业啦，校长我见到你啦。 系啦，佢系真人嚟嘅，就唔系贴佢幅相嘅，系啦。 如果唔系仲似啊，大佬。 真系大家利是。 真系大家利是。 咁咧就系用机械人咧就代替咗咧嗰啲同学仔咧翻到大学嗰度咧行呢个毕业礼。因为用嗰个科技，就用平板电脑咧就将叫佢开嗰个即系程式啦。咁跟住咧嗰个同学咧啊，佢哋有得规定嘅，即系佢唔可以咧将个人咧褪后，即系见埋个身嘅，净系得个头嘅啫，得个块面。咁而配合埋佢嗰个机械人， 因为要配合翻个火嘛，即系其实系咪似以前细个影旅行嗰啲景点相咧？系啦，有个板咧就穿个窿，你就突个头喺度，哇！你下边就变咗好似泰国人咁样啦。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就系咁啊，做呢个叫做毕业礼嘅仪式咯。咁 都是一件事嚟嘅。 啲學生話好 OK 喎，佢話因為可能咧後生仔咧又冇所謂咧， 即係覺得係喂，咦玩 IT 喎，好 係啊係啊，咁啊 OK 啊，幾得意啊，咁啊仲可以搖佢咧，就可以同佢咁樣玩啦。只不過咧，即係大家現場望咧，就真係氣氛就比較肅穆啲。 啊嘅係嘅， 係啦， 因為見到個個咧，即係你知嘅咧，咁誒啊，佢嗰啲機械人咧，個個一模一樣噶嘛，即係不論男女。 最慘係捧住個 iPad 嗰東西咧，四四方方又黑邊喎， 係 啦， 係啊。 但我琴日有諗過。你话如果你觉得黑边大家嚟试嘅转白边啦，一样嘅啫。 其实冇乜分别， 转咩边都一样嘅。 冇乜分别真系。 所以可唔可以咧？即系嗱，我真系俾个提议咧，我哋啲电脑厂家咧，会唔会乘势推出咧？ 系一啲 圆形边嘅产品咧。圓周邊的產品，你起碼咧成個相都係， 即係唔似個相框， 即係冇似相框啊！反正而家大家都要玩呢一啲，即係 Zoom 嚟教學，咩軟件都好啦，你都要視像教學咧。都是要突个头出嚟噶嘛？ 咪俾翻啲好靓嘅 background 佢拣。 系啦，可唔可以有啲靓啲嘅咧？唔系，但如果你有花，咪仲似。 系啊，系啊。 即系其实你点都似嘅。 其实点都似。 系喎，无论点样都似嘅。但系我觉得如果你推广起嚟嘅话咧，你觉得可唔可以咁样嚟教学啊？嗱， 咩啊？ 即系咧？ 点样教学啊？ 即系大家。 而家咪咁教学紧咯，啲视像紧。 唔系啊，而家我哋普通视像咧，我哋都只不过当对住个镜头嘅啫嘛。 系啊。 会唔会咧有一日咧，大家都用呢个机械人嚟视像教学咧，全部着晒校服咁样咧，个老师都好似仲对住一班有四十个同学仔咁样咧。 哦，即系模拟一个课室咁样。 仲可以保证咧，你唔会再所谓即系走光啊。 哦。 各位同学，你个头净系突出嚟得啦，身唔使俾我见到嘅。我要你配合翻咧，我哋个框，因为就着住你套校服喺我哋下边噶啦，而家咁样系咪安全好多？ 你意思系话嗰个，你意思系 上堂嘅时候咯， 系嗰个程式里边已经有块校服。 唔系啊，我真系用呢个机械人啊。 哦， 系啊，我真系揾几廿个机械人喺度咧，咁可能就系个老师咧，就喺一个固定嘅位置度同大家上堂咧。 其实咧，我真系 都好过冇啊。 认真，我都觉得咧，譬如我见到外国嗰啲咧，佢啲女士们咧，佢真系喺屋企咧都真系化行装咧去视像噶，即 系 因为可能佢都觉得，哎，我都要见下其他同事噶嘛。但我见啲同学仔咧，系真系嗰个屋企嘅背景已经好乱啦吓， 因为好多 或者系啲细蚊仔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咧，跟住佢哋嗰啲样子咧，系真系完全即系翻学系真系整齐好多嘅， 系系系。 喺屋企咧，可能咧即系求其搭件烂嘅睡衣啊，头发蓬松啊，可能面都未洗啊，咁样走去视像，其实我又觉得。系应该整翻啲仪容仪态，应该好啲啊！ 好啦，第二个都系日本咧，开心新闻咧。上次我就同你讲啦，就话因为佢哋唔够口罩咧，所以就有间做泳衣嘅，佢就话诶咁啦，我就冲出嚟啦，横掂而家可能你都冇心机游水啦，我就攞啲游水布咧，就帮你整咗个泳衣，中间仲可以摺钵仔糕添。 攞件泳衣嗰啲质地系做个口罩， 做口罩咁啊真系真系正正经经做出嚟嘅， 又够透气， 冇错， 又够时髦。 而家。又有第二間公司決定響應啦，即係我哋可以將佢變一個系列叫做不務正業系列之。 你唔可以話你不務正業，佢想將佢改良。 喂，呢個唔係佢嘅正業嚟噶嘛？所謂不務正業就係佢原本係做泳衣嘅，而家就轉做口罩。咁佢而家咧不務正業系列第二彈啦。 係咩公司咧？係都係同衫有關嘅。 你睇到啊，開心死啊！見到咧，直情話哇，頭先仲可以解決咧今朝早桂花田戴口罩嗰個困難啊！ 是咩啊？ 你今朝戴口罩嘅时候就话你都唔知 size 啱唔啱啊？ 啱啊，系啊， 而家呢一间公司一推出咧，桂花田开啦，唔该，我想买口罩，系小姐，A B C 啊，块面，讲紧你块面 A B C size。 佢係空圍廠， 冇錯啦。 空圍廠去做口罩，咩咧？之前咪話啲人咧喺大陸咧， 佢自己笠嘅啫嘛， 係自己揾我老婆。 佢自己求其揾個，唔一定係老婆嘅。 啊，係 OK， 咁啊，睇下你自己多。 可能佢， 係咯，可能撩樓上嗰個。 咁又唔啱嘅。佢而家呢個咧，佢而家真係咧正正經經咧，佢話有一間係撩樓上唔啱嘅，你點知佢乾唔乾淨？ 係啊，撩樓下嘅啱嘅。 佢話咧，原來就有一間咧喺富山县咧兵建市嘅一间咧做内衣嘅铺头，佢哋就决定咧将佢哋嗰啲内衣咧 嘅咩事啊？佢哋 系啦，爱嚟唔系因为真系冇口罩啊嘛？ 唔系我讲，当然知道冇口罩，但系你有冇见到嗱？外国都冇口罩，但系佢哋建议乜嘢咧？ 佢攞围巾啫嘛，定系 佢建议国民攞围巾去自己自制口罩、啊？ 嗱，我唔好讲咁多。当一个内衣胸围铺，佢决定做口罩嘅时候，我净系俾个样板你睇下。你觉得靓唔靓？嗱，望住咯， 有花边嘅， 你自己系啦，你望住咯， 有边 靓唔靓啊？ 我咦咁同我头先嗰个咁 唔系你唔好乱嚟啊你大佬 唔系我嗰个加花边上去就等于佢噶咯 因为咧佢呢个内衣店整出嚟嘅口罩咧第一桃红色嘅。第二，仲要 系粉橙色啊，唔系桃红啊。 呢、這个唔系，粉橙 ，OK， 虾肉色算啦，系、啦，桃红粉橙加虾肉啦，三合一啦，系。 系个点心嚟噶， 系个点心嚟嘅。第二，佢仲要咧，唔系普通嗰只咧手术口罩，佢系 3D 立 体 嘅 ，3D 立体即系你知日本嗰只啦 ，3D 立体口罩啦，好型噶。 因为嗰啲 bra 咧都系有时有啲咁样噶嘛，系啊，因为佢有个吸喺度。 佢最诱人嘅地方就系桃红虾肉同埋呢个粉橙做底色咧，佢出边系加咗一层咧。呢只请问你哋女士系点形容呢只 lace 噶？唔系会唔会有嗰啲咩穿花蝴蝶啊？好靓噶，佢好似嗰啲法国宫廷咧，中间真系我见到呢只系蝴蝶嚟嘅，似一只蝴蝶啦。 系 然后勾咗好靓嘅碎花啦，然后就有 lace 边咧，佢个 lace 边仲要系透埋出嚟嘅咧，好诱人啊！ 即系其实。即系咁讲啦，你望埋去， 哇！带出嚟啊，你真系觉得咧争一只噶会？ 点解唔系去？唔系，我即系而喺下边咧。 冇咁讲过，我话争一只啫。 喂， 系啦， 佢根本就系将胸围嗰个形体咧，即系通常我哋即系嗰啲内衣系嗰个圆啦，比较圆啲嘅。佢而家系尖咗出去，系立体嘅，即系形成翻个口罩。 好有型啊！ 其实佢 同埋佢仲有好多款噶。嗱， 布料 O 唔 OK 先？问题 布料 OK， 咪又系摄纸啫嘛。 啊、即同 因为佢一定唔会系三层手术口罩嗰啲噶啦，因为佢自己冇呢个材料啦。嗱，头先嗰只咧就系、用 lace 边啦，佢而家有一只咧。 即我其实觉得咧，呢、這个摄脖仔高嘅bra 咧，系可以令到佢哋可以谂到，不如摄嘢落去咯。 系啊，佢有一个直情系用咗咧，即系比较棉质嗰只咧，有啲桃红嘅花花咧，总之就好似红花一朵朵，就喺个胸罩嘅上啊、下啊、前啊、后啊咁样全部铺晒喺度咧，咁然后。佢就攞呢、這个，即系更加系口战。 我真系觉得佢一个口战， 佢有 一个口 战嚟作为呢一个嘅胸围口罩。 喂，其实咧， 咁呢啲系咪属于叫做 bra mask 啊？咁真系可以拣 size 噶咯、okay, 啊。你愿唔愿意戴？如果作为你嘅话， 我戴系咪可以唔拉我先？ 做咩要拉你啊？ 今次終於都唔可以話我變態佬啦，係咪啊？ 要拉你先，佢有功能噶嘛。我覺得我唔係啊，我覺得呢個咧好似啱數哥嗰個榮啲。佢真係咧，同埋最緊要就係 可以揀 size。 係啊，呢個。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 精選。呢首歌係咪真係可以幫我行開下，忘記咗呢個世界啊？ 寻觅风中起舞，在细听旋律中跟你逃出这困局迷雾的日记，同天空放任游历，兜转千次再与你停低喘一口气。 Alan 话一路都好想做一首梦幻嘅浪漫舞曲。可以俾自己同埋听嘅人暂时离开生活嘅烦恼同埋压力，而呢一首就正正系佢脑内幻想过嘅世界。作曲 Alan Poe， 填词编曲张康友，监制 Alan Poe， 书文张康友。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布志伦《喘一口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系啦，哎呀，真系又要讲翻呢个百无禁忌啦！我哋上个礼拜啊。啊，其实已经讲过一个礼拜嘅咯， 咁梗系啦，你每个礼拜一次啊嘛。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话呢个， 唔系啊，系咪呃我嚟噶？ 系啊，我成日想讲紧讲禁酒啊呢件事啊。 哦，系啊， 系禁酒令啊，咁而家咧就而 家禁酒吧啦，直情 系 咪 先？系啦，咁而家咧，即系我就话啦，上次我咪留低咗个问题，就系话古时究竟有冇禁酒嘅咧？禁酒先，我冇讲过句先啊。 好啦好啦， 系啦，咁啊就系我仲要留低咗就话啦，记唔记得嗰个坦？妲己同埋嗰个双纣王就系喺个酒池玉林啦，嗰啲奢华生活，咁啊搞到咧吓，佢哋啊嗰个国王啦， 即係嗰個亡國亡國啦，係啦，嗰個國家亡咗嘛，係咪先？係啦，滅亡咗。咁去到咧周嘅時候咧，哇！佢睇到前人，哇！咦咁樣喎，唔得掂當喎。於是乎佢哋一上場咧， 就禁酒啊！ 就全國好嚴厲咁樣禁酒。咁啊就話啦，咁究竟點禁法咧？係咪即係飲得唔飲得咧？ 係 啊，其實都唔係嘅。 O K， 佢哋都用一啲勸喻嘅方法咧，即係當然啦，佢有 你唔好飲酒啊！如果唔係咧，就會殺頭噶啦，都係勸你嘅啫，係啦，千祈唔好飲酒啊，係啊，如果唔係打啰柚啊， 係啦，哦，繼續啊，係啊，對緊壓緊問， 千祈唔好飲酒，如果唔係就打你啰柚， 千祈唔好飲酒，唔係你冇得唞， 係啊，嗱，唔係你有排唞啊，應該話今日飲酒，聽日有排唞，係 啦， 咪因為飲醉咗啊嘛，係 啱。咁啊，佢咧就有啲即系唔同嘅层次嘅嗰、那个劝喻嘅方法嘅。咁啊，第一咁佢就会话啦，佢要求百姓，咁佢就话啦，你唔好饮酒啊！嗱，你饮酒咧，其实系奢侈噶。咁你知啦，粮食又唔够，咁你仲花啲钱去饮酒，系咪先？咁所以话， 咦？你系同佢讲道理，即系你以凡呢个招数咧，就令到佢唔饮，不胜其扰。唉、哎，是但啦，是但啦，唔饮啦，唔饮啦，咁样系咪？ 要求百姓，佢就话唔好饮酒，悭啲，因为悭啲食粮。 啱嘅，啱嘅。 咁几时？咁好啦，啲百姓话，咁几时先有得饮酒啊？ 我哋大丰收嗰年啦，系咪啊？啱啊， 系咪？佢系。诶，唔系冇人俾你，嗱，你去祭祀嘅时候，咁你咪饮咯，系咪？你要拜祭先人噶嘛？ 哦，即系春秋二祭呢啲啦，咁样。 咁你咪希望祈求快啲清明节啊、重阳节啊咁样咯。 咁佢会唔会话咧？诶，只要我哋尊敬先人，你日日都系清明啊？ 系啊，嗰时冇啲咁 long 嘅人嘅。 系啊，成日都话噶嘛，我哋而家有孝心咧，日日都系重阳咁样。 系啦，系啦，咁啊就祭祀嘅时候你先好饮咁啊吓，系咪？嗱，而家香港咧就点解要禁酒啊？因为都系啦， 卫生问题啦， 系啦，等等啦。咁古时咧都有噶、哦，咁咧佢喺周代嘅时候咧，其中一项咧叫做咧执群酒，执啊即系执行个执， 系 系啦，群即系 群众个群， 系啦， 我真系会以为着长裙个群添， 系啦， 系啦， 系点样执佢条裙咧？系咪啊？ 系啦， 执。群饮咁样咧， 即系群饮啊， 系啊饮啊， 呢个特饮嚟噶， 系啦咁即系群饮，系啦究竟系点嘅咧？点样执群饮咧？ 即系如果你系群众嘅，就唔准你饮啦，佢就会执走你啦。 嗱，即系咁样嘅，即系。好似而家咁样， 就系限聚人数噶， 真系啦，唔系啊，都咩限，佢唔止限添 啊，系点啊？ 佢禁止百姓 系 聚埋一齐饮酒， 哦， 边个聚埋就拉边个去罚， 即系可以独饮。 系 啦，你自己一个人饮得嘅， 你唔可以群饮。 即系你可以喺砵兰街个街头对住上海街嗰度咧，就两个人饮得嘅。系啊，但系行近啲唔得啦。 系啦，嗱，你唔好再佢，我哋有办法噶啦。 系啦，咁样啊。 系啊，佢就系 咁得意啊。 佢话咧就唔俾大家一班人咁聚埋一齐饮啊，因为咁样咧佢就会拉你有刑罚噶吓。 系。 好，跟住咧仲有一个咧就叫做咧官员。官员都好紧要噶嘛，官员啊同埋公务员咧都唔可以沉迷于酒嘅。咁如果你咧，佢话佢点解可以，即系点解咁强硬？官员系唔可以去匿埋一堆饮酒咧？ 哦，咁你咪惊佢醉酒就闹事啦，酒后乱性啦。 因为咧，当然啦，醉酒就会闹事啦。咁佢话，如果你大家都系咁样咧，喺度即系饮晒酒啊，乱晒，咁个国家咁咪迈向灭亡咯。 冇人，做嘢咯。 讲紧系官员同埋嗰啲公务员啦。 系咯系咯。 如果有官员违反呢个禁令嘅话， 系 聚埋一齐饮酒， 系 会点罚啊？ 应该就系罚佢抄书啦。我哋好轻松嘅啫，好狠嘅， 好狠嘅， 罚佢抄好多次书， 抄书做咩啫？系啊， 抄嘛，我谂住即系就训斥佢， 系 啦。 哦，我谂系连呢个机会都冇啦。 哦，即斩啊， 斩头。 哇， 所以好严谨噶，讲古。 今日你饮酒，听日就斩头， 系啊，好硬稳嘅。 周朝咁严格噶，饮啖酒啫。 可能官员啊吓，唔系佢讲紧聚埋一齐饮， 系 聚埋，所以讲紧聚埋一齐饮啊。即系其实古时即系讲紧聚埋呢件事咧，都系有啲嘢。嘅吓，系唔俾噶，咁系咪话官员滴酒不沾嘛？ 又 唔 系 嘅， 一个人就饮得啦， 系啦， 系咪就系嗰句咧？ 咁其实佢都有啲规矩嘅，即系只不过啲规矩咧就真系各级啊官员咧，我自己嗰啲贵族子弟啊，系唔可以，即系佢话唔可以经常饮， 哦， 系啦。咁跟住咧，其实嗰啲诸侯国啊，或者 可能一三五饮得，二四六就休息。 总之佢哋话唔可以俾佢经常即系 可能佢有啲聚會嘅時候咧，我飲酒啦，可能就已經唔得噶啦，咁可能有人督佢背脊噶嘛。咁啊，佢話咧，誒咁又係幾時飲啊？係都係祭祀嘅時先有飲啊嚇。係啊，佢因為咧就誒，因為佢話酒係真係會亂性，佢。見到即係之前嗰兩個朝代嘅時候，嗰啲人咧，佢話真係唔可以再有一次，我哋周唔可以因為飲酒而輸咗個國嘅咁樣，係啦。咁咧佢就話啦，如果咧殷商舊族，即係佢話啲舊嗰啲族人咧，如果犯規咧，佢又唔會即時罰佢嘅喎，佢又因為可能即係覺得可能係佢啲舊嘅族人啦，咁跟住咧佢就話會有一次嘅警告同埋教育佢哋先，即係話嗱，我有勸喻你㗎，你唔好再飲啦，再飲就會唔掂當啦。如果再犯咧，就係死罪㗎啦。 哦 ，OK。 係啊，咁跟住咧到記唔記得朱元璋最憎人飲酒？ 哦，係咩？ 朱元璋咧，佢話憎人飲酒到個地步咧，佢話嗰酒嘅禁酒令咧，佢就話啦，去到捉人，甚至咧。让同酿酒有关嘅嘢咧， 全部销毁噶嘛？ 全部都捉，全部都嗱，你知酒最嗰、那个叫做饮制嗰、那个整酒出嚟咧，系成日都听有糯米酒噶嘛？ 系系系， 佢系连有糯米嘅地方，酿酒有糯米的地方，佢都照捉，照拉人。 即系会唔会连农田都烧埋噶？ 又唔會啊！佢 驚你我嚟咁做， 佢都要拉你咯。 即係證明佢哋嗰陣時咧，因為可能古代咧深受呢個飲酒咧，可能係敗壞咗佢哋嘅朝綱咧，影響就好深。 係啊，當然啦。咁啊嗱，講緊啦嗱，頭先你所講啊，飲酒嘅地方係咪都有啲妹妹啊喺度誒幫手啊服侍下？ 我话差妹咋，我边度讲咁多嘢啊？ 唔系， 我话有冇差妹啫？ 饮下酒咁都系一个服侍啊。 好噶，好啦， 系啦。咁咧，其实咧喺古代咧，呢啲酒吧啊、酒廊啊、 酒馆啊、 卡拉 OK 啊，其实即系喺古时 以前有卡拉 OK 嘅 咩？ 古时都已经有呢啲地方，咁啊传到今天嘅啫嘛。 系、 哦。嗱，佢哋仲有咧，佢仲有嗰啲啤酒妹妹嘅、啊。 啤酒女郎做推广，嗰阵时都 有， 嗰阵时已经有个啤酒妹妹系蓝色衫嘅啦咩？唔好啊！咁耐都有， 白色都有， 白色都有， 真系古时嗱，你真系鼓励唔到。 又要留翻下个礼拜啊！ 古时都有可以烧啤酒嘅女 王。O K， 好叻嘅去到今天。 系 咁下留翻下个礼拜讲。 系啊，冇得饮噶啦。 系啊， 好啊。 点译？天气方面，一股升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清明节有几阵雨，星期日稍后同星期一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34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42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8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4.6，跌5.2；汇丰控股37.9，跌1蚊。中国移动60.35，系升1.25；阿里巴巴183.6，跌2.4；中国平安74.75，跌7；友邦保险69.25，跌5.5；中国海洋石油8.5，跌0.3；美团点评92.95，跌1蚊；建设银行6.15，跌7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591，瑞士法郎7.963，澳元7.702，加元5.475，新西兰元4.583，欧元8.4062，每百英对港元7.1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6。日经平均指数报17,785点，跌32点。港金现价报14,91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1.97美元，卖出161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咧就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同声同系新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小孩从断舍离学习认识自己。 各位小朋友，你哋知唔知自己中意啲乜嘢，又唔中意啲乜嘢呢？ 以前细个中意玩玩具，而家大个中意画画，我觉得自己啲兴趣成日都变。妈咪就话我个人心散，我都唔知道自己系点样。 随住小朋友成长啊，佢哋所拥有嘅嘢咧就越嚟越多啊。不过不断嘅成长咧，亦都会影响小朋友改变自己原有嘅兴趣。呢个系因为佢哋咧开始了解自己啊。家长可以同小朋友咧一齐执下佢哋嘅日常用品，尝试咧要求佢哋取舍，从旁观察咧可能会了解更加多自己想要嘅嘢系啲乜嘢。 爹哋成日同我执嘢，问我边样嘢要，边样嘢唔要。好多时仲会同我讲，话我大个，有啲玩具可以送俾其他小朋友继续玩，但系其实嗰啲玩具我都好中意噶。 透过执拾自己物品嘅同时，家长咧可以不断同小朋友倾谈，每一样嘅用品对唔同年龄嘅小朋友嘅好处，等小朋友知道自己不断咁样成长系应该要作出改变嘅，咁样就可以学习到舍弃旧有用品，接纳新嘅尝试同埋挑战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 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信你。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七百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逢show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逢show快活人》。 好啦，翻嚟12:10啦，而家气温就20度，相对湿度88%啊。黄耀祖就休息一天嘅，咁啊，直播室有桂花田同埋曾志豪。 系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点唱啦。网上留言都继续欢迎嘅 ，fax 号码23396453嘅。 系 嗱，疫情咧，全世界咧都要去谂下办法啦，点样去控制同埋加强嗰个叫市民嗰个意识噶。咁我觉得， 做咩咧？ 印度咧呢一方面咧，我觉得佢真系做得好足嘅。 是印度，是印度，系、哎、发生咩事咧？ 系啦，咁咧佢哋咧就即系，同埋咧我又唔明啊，点解咧佢哋咧都很愿意做呢件事？ 咩事？ 有冇见过细菌个样 子？细菌哦，系系系，有有有，我哋见过噶，即系好似有个波，跟住有好多个突出嘅触点咯。 我哋喺 佢知唔知我屋企有一个咧喺嗰啲玩具铺买翻嚟嘅个波咧， 买 咗几年噶啦、哦，肯定唔会系而家应接货品几年噶啦。 佢同嗰个细菌样咧有九成似嘅， 系九成似，系啊，咩颜色噶？ 橙色咯，橙红色咯，跟住咧又一个点突出嚟，我而家望住都话，哇！喺大佬攞多啲酒精抹佢先。 系啊系啊，大家知道细菌样系点？ 系 或者我哋喺个手提电话里面咧，想 细菌样同埋做到只积咁嘅样系咪一样嘅？做到细菌咁嘅样， 系家阵要去搵食系嘛？ 系啊， 系啦， 唔系啊，酒精搓手液。系啦，抹走细菌个样咁理想，系啦， 口罩咁啊！嗱，印度呢班警察 系点啊？ 佢就惊市民咧冇乜认识， 系系系。 佢话俾你听，我真系要俾个细菌咁嘅样你睇，一班警察 系。 我都唔知佢喺边度买嗰啲咁啊！ 哦，咦，哇，好正喎！其实好似八爪鱼啦，又或者好似个海星咁样咧，一条条飞晒出嚟咧，佢可以话 系 海胆系啊，天使得得 B 嘅进化版啊！哇！ 佢我都唔知佢点解有啲咁嘅头粒咧，粒住咧成个细菌咁嘅样咧。 吓！ 揸住电单车， 警察咁搞笑啊！真系 揸住个电单车，周围去宣传，话俾大家听，细菌好危险噶。 我唔系我 OK 喎，唔系我真系赞 佢。 因为点解咧？嗱，认认真真，当你咧见唔到嗰个人，见唔到嗰个样啊，见唔到真实嘅容貌嘅时候咧，你会掉以轻心嘅。细咩菌啫，我都见唔到。 傻噶，成日都话隐形啊，成啊， 系 咩样啊，我都唔知噶。 咁但系如果你见到咧，原来嗰个细菌咧系咁多所谓嘅突出嘅触点啦，又或者会吉，好似个样好恐怖会吉到人咧，咁你真系会有一种叫做核突呕心咧，同埋恐惧。 我真系难。 呢个 OK 真系。 我想话咧，佢仲有啲骑警咧，都系一齐带埋。 所以佢哋会坐住电单车咁样度巡游咯。 有啲系骑警定骑马嘅，佢就出街咧，周围话佢听细菌咁嘅样噶。 系啊， 你惊唔惊 啊？系 啊，你想唔想我就嚟侵袭你啊？ 系啊，呢个 OK， 呢个 OK。呢个唔错，呢个唔错。你谂下，如果我哋香港其他病咧都想用呢招都好噶，真系譬如话你笠住个成棵椰菜， 系啊，就喺 或者梅兰菊竹 喺呢个上海街榴莲， 唔系咩地方都好。出嚟就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咧。 你唔想好似嗰棵花咁， 系啦，系啦，唔想嗰度花，唔好手多口花花。系啦， 其实有个字眼都唔清。 系啦，系啦。 喂，但系讲紧佢系一个警察喎。 咁佢喂，而家有乜嘢嘅？ 我哋可以仿效啊。 你谂下，对警察嚟讲，有乜嘢比起嗰个公共威胁咧？就是更大得过呢个病毒啊！即可能贼都唔敢出嚟啦，呢个时势系咪先？ 即系话俾你听，你中咗就会咁噶，呢啲咁嘅病菌就入咗你嘅身体里面。 呢个 OK， 呢个 OK， 值得一赞。 我赞你印度，我赞你印度。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继续读点唱，继续开始读点唱，1872388，1872388。 系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我哋 fax 号码233-6453，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我哋今日都要点唱俾一位阿祖，因为咧就隔篱一个咧，佢今日咧就 Happy Birthday， 我哋咧就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咧。佢话呢我真係见到佢话隔篱 生意难捞嘛。 好忙得好紧要，因为好大盘生意。所以呢就希望佢可以轻松松啊，希望可以 enjoy。 我懂得佢㗎，佢英文名我都懂啊，阿祖隔篱嗰个。就 係 叫做阿祖 quarantine 囉。隔篱嗰个 系 啦，系啦，我哋祝阿 quarantine 咧，你就咧 happy birthday， 系啦系啦， 好啊，真系。 我俾一杯你，系啦。 咁呢度有个 Alan 思峰咧，佢就话啦：正所谓好人一生平安，医护多谢你哋无言感激，有你哋香港就有光明，大家加油，永不放弃。系啊，记住，因为呢两日咧，维港两岸咧都会有闪闪嘅灯光咧，向佢哋打气同埋致敬嘅吓。 OK， 咁我呢度咧，阿 Cal 咧就话啦，阿 Cal 就话啦，你哋好啊，佢而家身住喺苏格兰。咁咧，佢哋啱啱咧为 苏格兰唱 系啦，咁佢就话咧，啱啱咧有为医护鼓掌活动啊，喺夜晚八点钟系啦，喺夜晚八点钟，佢哋大家咧都会打开个窗，一齐咧就向住个窗去啊，系一齐鼓掌。咁呢个活动咧其实好好嘅，佢话当大家困住喺屋企里面咧，日日睇住令人担心嘅新闻咧，系真系令人担心嘅，会感到好焦虑咧，好不安啦。所以咧唔单止啊，拼命。 去拯救病人的医护人员，连普通市民都需要鼓舞的。希望大家在香港，即是他是苏格兰，希望香港的大家也不要太过低沉，要抱住希望。咁希望咧可以香港咧，香港电台咧，大家都打得气，我哋都支持你嘅咁样。 其实我哋都好努力咧，为大家加油打气咧。你睇下我哋几咁情绪高昂啊，都唔似疫情期间啊，简直激情四射啊！而家 虽然有呢啲疫情嘅新闻要讲下嘅，但系我哋都尽量揾一啲轻松。 我哋激情地讲疫情。 系啊， 系啦。咁头先你话拍手掌嗰个抗疫同医护打气咧，之前咪你老家都有做咯， 咪英国咯， 英国苏格兰啊嘛，你话 都系咯，一样啫嘛。 哦，咁咪同嘅， 都系嘅，系啦，都系即系佢哋全球都有做紧。 有好多嘅。 嗱，头先你都话啦，今晚啊嘛，系咪 啊？ 今晚系咪都有？ 今晚同埋听晚都有，我哋就有即系当系幻彩泳医护咁样啦。 系啦，系啦，即系有目的嘅。 如果你话香港，我哋都要为佢鼓掌咧，咁一定系播小凤姐噶咯， 齐 鼓掌，系啦。歌声咩开心啊？请欣赏咁样嗰啲系咪先？啱晒真系。 网上面有一张图咧，阿小凤姐话：你可唔可以俾我投啊？ 唔得啊，小凤姐唔好意思，真系要辛苦你啊。 乜嘢都系你噶。 系啊系啊，希望你可以同我哋带多啲欢乐。 系啊。 好啦，咁呢度有个Yuping Chow 咧，佢都话啦：多谢医护近期好辛苦，仲有咧香港人啦、消防员啦、香港电台啦，希望大家都百毒不侵，祝福所有人咧都身体健康。咁我就成李贵言啦，多谢你吓。 OK， 阿 Andy 咧。啲咧就话咧，感谢咧所有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啊！希望咧大家咧唔好咁自私去旅行啦。佢话全球大爆发啦，大爆发，唔好贪平啦，走咗去旅行，去到咧人哋封关咧又即系又要香港政府嚟救你。佢而家疫情嘅时候咧，真系唔好去旅行嘅时候，系唔系去旅行嘅时候，好唔好？佢话最后咧都支持我哋，佢话大家加油啦咁样。 系呢度咧有个阿 May Wong 咧一样啊，都系想多谢医护无私奉献啦，勇敢。面对这个无情凶猛的病毒，全香港都敬佩你们的专业，希望大家都要自律，个个要小心，不要再为你添烦添乱，希望大家都平安度过，为香港人就打赢这场仗，这样是May Wong。 是啦， Tracy 就说感谢医护无私的付出，他说你们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要挨坏，你们知不知道？他说你们所做的一切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送上千句万句的祝福，祝医护身体健康。另外都预祝我生日快乐，多谢。 几时啊？你系 点唱咧？华仔， 四月几号啊？ 系啊，四月就嚟啦。 几号啊？ 比较 十三号系咪？好似 啊，你终于估到啦！ 中咗， 真系中咗啦！哎呀，你人生有希望啦！ 因为正所谓十三点，十三点啊，系啊，系啊，系啊。 OK， 咁啊，佢话咧 有十日， 系啦， 系， 咁啊，三号， 我哋可以每日储一支酒精搓手液俾你啦。 多谢，我屋企有好多， 系啦， 唔使客气，留翻俾有需要嘅人。 好啊，好啊 ，OK， 好，呢度有个应该点读啊 ？Branch Chan 啊，佢就话咧，豪祖田，我想点唱俾咧以下嘅朋友嘅。大儿生嘅 Eric 啦，因为佢今日生日啊，希望佢咧又型又健康。咁第二就点唱俾医护咁多嘅人员嘅，希望呢就多谢佢哋为香港嘅付出，抗疫期间呢保护香港人嘅健康呢真係劳苦功高啊。第三呢就要点俾运输物流业嘅朋友，抗疫期间呢不停辛劳工作，确保我哋有呢充足嘅生活呢同埋物资嘅需要。係呀，最近佢哋都有啲新嘅措施呢，可能佢哋就要出示健康证明啊，同埋要检查埋嗰个核酸测试呢先可以即係入境啊出境咁样呢。佢哋又会多咗返嘅功夫呢，不过真係辛苦啊。咁希望啲物流业嘅朋友呢继续努力啦。咁亦都第四呢就想多谢呢香港电台嘅咁多位员工。佢话多谢你哋呢为香港人提供丰富嘅节目啦、客观嘅资讯啦、增加我哋深入了解各个地方，特别係香港嘅认识，咁同埋唔同领域嘅知识啊。所以呢必须要继续呢就係编写自主，咁可以为我哋香港人提供优质嘅节目嘅。好啊，多谢晒呢位听众。 好噶，呢度呢有阿 May Yu 啊。May Yu 就话啦，可唔可以帮我点唱俾我老友 Mary 听啊？祝阿 Mary 佢呢身体快啲好翻，咁另外咧就Ivy 咧就话啦，感激医护啊，我香港咧好在有你哋咋，你哋要好好保重身体。香港人咧呢大半年咧真系好辛苦咁样度过每一日，但系咧我哋咧一定要谨记，香港人系好坚强嘅，冇有怕，疫情好快会过去嘅，有信心就做得好噶啦。 好多人都要多谢医护，好多人都要话咧，我哋要留喺屋企预防感染，减轻医护人员嘅负担啊。十四日挨一挨，可能好快就可以过噶啦。 明明在二月一起飞往幸福雪国， 如今去了白色的一个玻璃房，明明预备大购物，忙应地一平方，怎变成一晚晚天光等那几个？望向等换手的无助，谁料到今天竟是我，才发现我没有分别，亦是人一个。也隔一重失能有助，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惹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我今这么多，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你接触我离开亦难多，日子这么多，要那样过？明明十月十八日跟你变出了歌，如今世界大变，一天也差很多，仍然静待十四日，祈求命运怜我，想到头都破了，想不通那出错，也隔一重失能有助，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惹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我今这么多，如何捱过？ 徐嘉晴啊，呢一只十四天啊，我觉得呢一段时间咧，大家都即系可能会 loop 住都会播咧、嗯。其实佢都系好似提醒你，或者互相同你打打气。系啊，虽然系隔离啊，不过为咗医护、为咗自己、为咗香港人咧，大家都要即系努力啲紧守岗位。 嗯，系啊，希望大家都真系要做足呢个叫做防疫措施啦。 系啊，嗱，咁今日我哋有点唱啦，1872388啦。我觉得咧，呢段时间咧，大家用呢个点唱嘅方法咧，可能系。越嚟越有需要，因为见面就少咗啦。咁、你可能无论同你嘅朋友、家人呢，如果你真係想空中全程呢，係好机会嚟嘅。第二就係呢，越嚟越多行业呢可能真係会停咗啊，甚至乎有啲酒店呢可能佢结咗业呢，咁可能你都想为一啲即係受影响嘅朋友互相加油打气呢。因为呢个时候你冇办法㗎啦，你如果唔係用呢种互相支援嘅方式，可能话大家挨过呢，係呀，咁可能大家就会更加即係个情绪就会 down 落去。咁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打上嚟1872388，我哋尽量帮你咧空中加油打吸、打吸 air supply 补吸啊，真系啊！ 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送上一份祝福俾其他人啦，送翻俾自己都好啊，打打气都要嘅。好似 Jenny 咁啦，佢话咧啊，你好啊，想点唱俾我老公 Kelvin 听啊？ 系， 佢系做领队噶， 系旅游嗰啲咯， 系啊，做旅游领队呢、這个呢几个月咧，完全冇团出，又要放冇薪假，几乎咧真系零收入嘅，但系咧难。佢话咧艰难嘅时间咧一定会过嘅， 冇错， 就积极嘅吓。咁啊就当趁呢段时间咧，好好享受下家庭乐。佢话老婆咧会全力支持你 嘅，同埋咧想点唱埋俾我哋香港咧全港嘅领队听啦，叫大家唔好灰心，大家要加油。仲有佢屋企人啦，个个都要身体健康啦，同埋大家咧要忍耐两星期，尽量留喺屋企。 系 咁咧，自由嘅时光就会好快翻嚟噶啦，天佑我们。 我真系觉得系，即系正所谓咧，唔好因小失大。我呢排成日都同我个仔咁讲噶，唔好因小失大啦，你早啲食完饭咪可以玩咯咁样。但系如果咧，你一路食饭一路手多，佢我仔都系咁啊，一路食饭一路手多啦。我话嗱，你俾阿爸闹，咁咧你可能十分钟食完一半个钟，你咪玩嘅时间少咗咯。嗱，真系同样道理。如果大家忍一忍手， 系啦， 当然就政府又帮帮手，我哋忍一忍手咧，忍一14日， 跟住 尽量就唔好再出出入入啦。 嗱，将确诊嘅数字咧，冇咁样响爸爸声上升， 群组式爆发。 咁你有舒缓啊，有下降或者系冇嘅时候，咁咪慢慢陆陆续续可以复工， 咪 可以快啲系啦。 系啊， 系啊，就系咁，唔好话可以去旅行住。 系， 我相信暂短时间都 未得嘅。但你如果可以开翻业复工， 食饭可以同朋友聚下，咁系咪应该系时候忍下嗰14日咧？ 系啊，我哋应该可以向住呢个咩啊？好似特朗普话斋，隧道尽头见光明。 啱啊！ 哇，难得听到佢讲呢句。好，呢度咧亦都有一位咧就阿 Christy 啊，佢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我要点唱俾咧玛加烈医院嘅医护人员啊，特别系一位叫做胡乐怡医生。胡乐怡医生上个月入院咧，喺隔离病房同埋普通病房，仍然感受到佢哋嘅耐性啦，同埋爱心嘅，好多谢佢哋。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安全咧又有效嘅药物啦，又或者系啲疫苗啦，可以去阻止呢个新冠肺炎噶。另外咧，亦都想点唱俾我嘅屋企人啊，爸爸啦、妈咪啦同埋细妹咧，都要因为照顾我咧，亦都担心我嘅病情咧，搞到个人咧好紧张啊，瞓都瞓唔好，仲有啲唔舒服添啊。希望咧你。你哋唔好太紧张啦，食药之后就会好翻噶啦。我系会勤力做运动锻炼身体嘅。呢、這个时候我要点唱防弹少年团 BTS 嘅 On， 系 咁就读出我嘅点唱。 好啦， 我估到佢哋点解拣呢啲歌噶， 一 知我哋唔识唱咧，就可以唔使搞破坏。系啦，冇错。 OK， 好，威拼咧就话啦，希望咧各位嘅医护团队咧身体健康啦，可以咧齐上齐落守护我哋香港。啊，威拼咧。Yuping Chow 咧就话啦，多谢咧医护近期咧佢哋好辛苦，仲有香港人啦，好多嘅前线团队啦、消防员啊等等，我同埋香港电台咧百毒不侵啊，祝福所有人咧都身体健康嘅。 系啊，呢度咧有个阿 Healy 啊，Healy Chow 咧，佢就话啦，三宝，我喺多伦多啊，呢度情况唔乐观啊，因为疫情咧，琴日咧已经爆到咧全加拿大咧好多个省啊超过咗10,000宗嘅确诊病例，全国咧由3月起至今咧已经有超过80万从事饮食业的朋友突然就失业，短短三个礼拜超过了200万向政府申请失业救济金，好阴功啊！咁佢话咧，不过我就唔够资格咧攞佢哋嗰个钱啊！咁佢话咧，真系希望日子咧就要尽快过去，等我咧可以有翻啲收入啦，维持翻生计啦。多谢三宝读出，大家真系要加油啊！我都听过咧，有啲朋友话咧呢段时间咧，唔系话佢之前有好多人咧，可能就搞啲移民啊，或者海外投资嗰啲咧，全部咧而家咧都变到有啲唔汤唔水啊！即系因为可能个手续已经搞好啦，你过唔过去啊？佢梗唔过去啦。但可能你有啲海外投资咧喺嗰度，而家你都惊损手烂脚。 都系啊， 即系全部都会令到你突然间就打乱咗个算盘咁样。 所以有时都系谂下啊，外国嘅月光系咪特别圆嘅咧？有时都要思考一下呢个题目啦。 有个就话外国月光特别圆，但另一句说话就话越是就故乡圆，系咪先？ 所以就要思考一下呢个题目啦。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大家咧送上一啲祝福俾医护又好，俾屋企人都好。 各业都好， 去安慰下你嗰啲身边嘅朋友啊，都需要噶。 系啊， 是 酒店业啦，同埋而家咧，可能好多嗰啲即系酒吧咧，都需要大家打一打气啦。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邓建荣向员工发信，公布由今个月至12月，佢同主席何以礼减薪30%，执行董事减薪25%。邓建荣表示，过去每日平均会接载100,000名乘客，但过去嘅一星期有一日只有582位乘客，载客率只有18.3%。他说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 难以估计载客需求几时恢复。邓建荣又话，今个月长途航线包括伦敦、洛杉矶、温哥华同悉尼，航班的数目减至每星期两班，同时希望维持八个目的地每星期三班航班的服务，包括东京、台北、曼谷等。酒吧以及餐厅内提供酒类就地享用的范围，今日下午六点起必须关闭14日。有餐饮和酒吧业代表说，措施的定义模糊，令他们无所适从。有持酒吧和餐厅牌的店主说，吧台同时用作主食，封闭了吧台等于无法提供食物。业界批评政府朝令夕改，令他们陷于崩溃状态。有参与星期二晚太子站831事件七个月的公众活动的被捕人士表示，当晚被捕之后，警方向他派发怀疑不合规格的口罩，对事件感到惊讶和愤怒。协助他的油尖旺区议员林少斌质疑，警方派发的口罩好像纸口罩，而且只有两层，无助于过滤病毒，无法保障被捕者和警员，要求警方交代。警方表示，基于安全理由，警方为被捕人士提供并无金属铁线的口罩。泰国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今晚起开始实施晚上10点至第二日凌晨4点宵禁，宵禁令实施至另行通知。从事夜间工作的人士以及前往检疫设施、医疗、银行等的人员将会获得豁免，其他违反宵禁令的人士最高可被判监禁两年，以及罚款40,000泰铢，即是大约9000几港元。泰国目前累计超过18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死亡病例累计15宗。总理巴育在昨晚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切勿囤积粮食，并且维持社交距离。巴育又宣布将会设立销售点分发口罩，并为企业推出财政援助、债务重组等的经济刺激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清明节有几阵雨，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41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428.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8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4.4，跌5.4；汇丰控股37.9，跌1元；中国移动60.4，升1.3；阿里巴巴183.6，跌2.4；中国平安74.75，跌7毫；友邦保险69.3，跌5毫；中国海洋石油8.51，跌1.2；美团点评92.95，跌1元；建设银行6.15，跌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98，瑞士法郎0.975，澳元0.607，加元1.417，新西兰元0.591，人民币7.09，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084。日经平均指数报17,695点，跌123点。港金现价报14,91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11.38美元，卖出1,61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Janice， 是一个文员嚟嘅。我想同医护讲咧，希望你哋要继续加油努力咧，辛苦晒你哋咁耐以嚟嘅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政府已於3月29日開始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多過四人的群組聚集。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我們十分明白，大部分外佣都希望在休息日和朋友見面，但現在香港正處於抗疫的重要時刻，大家有必要保持社交距離，防止疫情擴散。我亦呼籲僱主諒解目前的特殊情況，考慮同你的外佣商討休息日安排，鼓励他们留在家中休息，或者让他们在平日而非周末放取休息日。我亦要提醒雇主，如果不给外佣休息日，或在未得同意之下而强迫外佣在休息日工作，属于违法行为。我呼吁外佣和雇主互相体谅，整个社会携手合作，尽快走出疫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咦，讲讲天气。 好，21度气温，相对湿度85%，出面咧大致多云有微雨，咁啊驾驶嘅朋友小心啲啦吓。不过我哋而家系时候咧，要快快同佢讲讲电话先吓。 系啊，你好，埋18388。好啦 ，Hello， 你系边个？ 系第一位有 Emily 啊。 Emily 系咪啊 ？Hello， 你好啊，系啊 ，Emily 你 好，辛苦晒你 ，Emily。 系唔辛苦， 唔辛苦， 因为 Emily 系一位医护人员嚟嘅， 系辛苦晒你哋。 我自己都做咗30多年啦， 系 咁经历过第一次17年前2003嘅第一次沙士，当时大家都好惊啦，又好担心， 系 跟住有医生、护士、助理等等嘅医护人员前线嘅都相继过世，大家都好难过， 系。 唔知点做系咪？ 系 咁，但咗当时我哋会上下一心， 系 好齐心抗疫。 嗯， 但系17年之后， 嗯， 装备有咗啦。 系 初初有嘅，后来又唔够啦。咁但系因为社会运动嘅影响啦，大家都有啲撕裂啦。 嗯， 咁变咗大家嘅心系有啲唔系咁齐心。 系 咁，但系无论点都好，我哋都。对之前罢工的同事我们绝对支持， 嗯， 如果我后生我都会去做， 嗯， 他们不是为了自己， 嗯， 他是为了争取我们要呼吸啊上阵，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摆开我们的分歧， 嗯， 香港市民都要体谅， 嗯， 这个是我们职安健，我们要呼吸啊上阵， 是 保护自己之外， 嗯， 还要保护我们的家人， 嗯， 朋友， 嗯， 社区， 嗯， 有时看到呢新闻呢，即有好报道说你们呢，即是去扶病房啊，跟住要怎样除啊，要去第二格的那些，即看到都特等你哋，唉，點解會咁噶？你哋已經係最前線、最接觸到嗰啲病毒嗰啲醫護，但係點解咁唔夠咧？ 喂，呢輪狀況點樣啊？因為我哋見到咧，嗱數字又每日都多啦，我哋突破咗800宗， 入院嘅人數又多啊！ 而家 睇到啦，本身我哋要應付每一年嘅流感，已經應接不下，成日都講我哋唔夠人，請極都唔夠人，高層講得好門面，好美味。但是我們實質我們是去到樽頸位，我們經常都要求但都達不到， 嗯， 但我們都很欣賞我們自己的專業，我們盡力做， 縱 然我們身心俱疲，我們盡力做，為什麼？因為我們愛我們的專業，愛我們的病人， 是啊，爱香港啦，系咪？ 系啊，爱香港，我深信香港人好坚嘅，打不死。 系啊， 而家你哋譬如翻屋企， 我会觉得香港一定会 win 嘅。 系啊， 呢个时候， 但系都要合作啊嘛，系咪？ 大家，我哋做我哋嘅专业，我哋唔会放弃，我哋唔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 嗯， 但系 请你哋市民恳请各位留在家中， 系啊， 做好自己，洗手戴口罩， 嗯， 基本家居卫生， 冇错， 有做嘅，但系真系总有啲系啊，好似唔识听咁样嗬。 我哋唔认同，但系我哋体谅。 系 ，OK。 特别你知回流嘅富二代啦吓， 又未必个个系富嘅。 唔好话佢富二代啦，不过 好嘅，系 啦。咁我哋明白嘅，我哋 welcome 佢翻嚟，但系唔好加添我哋嘅负担。我哋真系就嚟应接不下，我哋嘅 dirty zone， 我哋嘅负压房，你见到。已经唔够数啦， 系 就嚟要开隔离营噶啦，我谂要真系唔知点做。 其实我上次睇到外国咧，佢哋有个评论咧讲话，每多一个咧外来新增感染个案咧，佢话究竟会为医护嗰个资源带嚟几多咧？喂，我觉得咧，即系我而家手头上个数字冇记到咁多啦，但我觉得嗰个咧系好醒目啊，因为点解咧？大家最對數字敏感噶嘛？佢話你每多一個人咁樣咧，佢話我哋就要用多幾多套保護服啦，我哋開多幾多個病房啦。佢話嗰個錢咧就係全部幾百萬、幾百萬咁樣加上去咧。 係 嗰個反而 係 咧， 因為你唔係一個人嘅， 係啊， 每一個人感染你係整個團隊。你諗下，你卡拉 OK 係 冇錯， 你個蘭桂坊 係 你明啊？係咪？我唔係要指責。 系冇错冇错， 我要你哋 要提醒， 唔系一个人冇得独善其身。 知道系啊，明白晒系啊。喂，多谢你抽空打嚟，我哋亦都希望咧可以俾到一个少少嘅机会咧，我哋向你致敬之余咧，提醒大家留喺屋企，呢个系最基本，系啦， 身体健康， 系啦， 香港一定会赢噶。 OK， 会系三两个月。 好，多谢你 ，Emily 加油啊！ 身体健康。 OK， 好，拜拜，拜拜。因为咧嗰条数咧。你有冇发觉对香港人嚟讲咧？你讲数字咧，钱咧，反而系会容易触目惊心啲。如果你话俾佢听，你咧一感染，你其实系等于令到成个社会咧，譬如话攞多100万出嚟嘅。我谂你嗰个压力大好多噶嘛？喂，你累街坊啊？点累法啦？100万冇咗啦！哇，咁你就即刻觉得 一个确诊100万， 系啦，即系譬如嗰个数目系咁样嘅话咧，我上次睇嗰个讨论节目好好啊，佢哋嗰个医好似系台湾佢哋嘅医生咧就计条数咯，佢就话，所以希望大家咧千祈要谨守规矩啊，如果唔系咧烧好多钱啊，佢话你唔介意命，好好好，但你介意钱噶嘛？ 系啊，你都有份，你都有份噶，讲紧 系啊， 嗱，你喺度守护自己，但系你 冇错。 税就俾人哋用喎， 所以我真系觉得咧，如果我哋有啲医护专业咧，佢哋如果可以计到呢条数咧，我真系当系公益资讯咧，话俾大家听唔好啊， 系公益啊， 真系公益资讯啊，话俾话俾大家听咧，原来可能你一个唔小心确诊咗咧，你会令到嗰个负担多几多钱？ 因为有医疗啦，系咪啊？ 系啊， 仲要去嗰个叫做嗰啲隔离啊等等， 佢隔离无论系病床啦，或者器材啦，或者你多个口罩啊，嗰个成套保护衣咧，全部都系钱嚟噶，大佬。 唔使讲啊，净系讲紧。包机去湖北嗰度接载香港人翻嚟，嗰度都几百万。 唔系咁，但系嗰个就难讲啲啦。 唔系啊，唔系话嗰件事系唔啱做啊，即系我意思话嗰个系有一个数字喺度咯。 系啊， 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件事咯，即系都系钱咯，系。 好，1872388，再听第二位听众，你系边个？谭小姐 ，Hello，Hello， 喂， 系你好，谭小姐， 谭小姐你好， 花田真就 系啊，谭小姐你系教育界， 系啊系啊， 你系老师。 诶，唔好咁讲，大家都系一份工嚟啫。 OK OK， 点啊？而家你哋就停课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哋有啲咩特别？可能每日啲工作会唔会都有啲嘢要跟进紧咁噶？ 有啊，其实每日嚟讲咧，我哋都要预备一啲功课俾小朋友咧去做啦。其实佢哋喺呢段期间咧，家居隔离期间咧，佢哋都比较辛苦嘅。其实都我哋教育界又辛苦。小朋友亦都系辛苦，大家都希望快啲翻到学校咧，大家一齐上学咧，都好挂住嗰段时间。 你系中学定小学啊？ 系小学。 小学哇，嗰啲僆仔其实就更加咧，真系马骝跳噶喺屋企度。 系啊系啊，我自己都作为老师，亦都系作为人哋嘅妈妈，系咪？都喺屋企睇住啲马骝，真系。 系啊。 呢啲啊，桂花田应该好明白。不如桂花田。啲小朋友已经大个咯，而家。 我就真系叫甩烂。 甩烂啦！我哋嗰啲就甩醒马骝，佢就甩烂嘅马骝。 系啦。咁但我想问啊，谭小姐，你系一个妈妈，你又要照顾你屋企嗰个，但系又要顾住学校嗰啲，咁呢段时间你点样分配时间？ 系啊，点分配时间？有阵时都搞到好晏啦，好夜先瞓咯，都冇办法。因为大家都一齐努力，好似医护人员一样，都系一齐努力，都想打个电话，即系咧，为佢哋送上祝福，即系。 希望香港人咧，每个人都做好自己本分， 系 一定会挨得过呢段即系咁艰难嘅岁月。 明白。喂，你可唔可以咧？当系简介一下咧，你而家每一日起身咧，嗰、那个工作日志啊，即系嗰啲其实几多点起身，跟住做啲咩？唔系，因为真系好具体，等大家明白咧。又系老师，又系妈妈咧，究竟喺呢、這个疫症期间会做啲咩噶？譬如你而家你要几点起身啊？ 我几点起身？大约系六七点到左右起身咯。 系，跟住咧。 咁啊， 跟住 搞细路咯。 自己要整好早餐，预备早餐，跟住要叫小朋友咧，有阵时叫佢哋即系做网上嘅功课，网上嘅功课不单止咁，佢哋做，我哋跟住一齐做，佢要做佢自己，因为我自己小朋友都比较自律嘅，都比较乖嘅嗰类，所以咧都分工好，即系我同佢 set 定一个时间表，跟住咧佢要佢做佢嘅嘢，我要我自己我做自己嘅嘢，然之后跟住到十一点。左右時間，跟住十二點左右就食午餐。咁、下晝嘅時間有陣時，咁再繼續做我手頭上嘅嘢啦，同佢自己嘅工作啦。 咁你使唔使去 做 學 校嗰啲？ 學校視像嗰啲小朋友視像，係 啊 係 啊， 係咪啊？ 就晏晝做啦，要。 咁都好忙嘅，忙到夜晚。自己忙完佢哋瞓觉，跟住自己仲要做埋其他， 做 自己 备课备课。 系啊，明白晒，明白晒，系啊， 辛苦晒。 咁都多谢你啦，老师，真系好唔好？系啊，因为佢系可以继续令到大家咧喺停课期间咧。都不停學，仲要可以咧，就係照顧到自己嘅小朋友。 係啊，其實佢更加多，更加多嘅時間去用嚇。 係啊，一八七二三八八啦，轉頭翻嚟繼續聽你電話啦，亦都可以咧繼續留言喺 Facebook 啦，網上留言網歡迎啊。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揿机呢排连交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我而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但你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养百样人，但你个个为自己抢牛刀抢厕纸，令我惊天力皮，缩去隔离，就只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依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讲唔似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躺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证据讲晒唔再信。个制系讲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听到啦，听到啦，通力话俾大家听啊，衰喺个制度啊，哎呀，揿嚟揿去都揿唔到嗰个掣啊，吓阴功啦，佢哋系通力啊，电话码1872388啦，我哋呢个掣 OK 嘅，仲揿到个电话嘅，一间就会听你电话噶啦，系啊、 okay ， 但我哋继续读一两个咧，我哋嗰啲 fax 嗰啲留言咧，因为都好多人有传真俾我哋啦， 留言 啊，好，譬如我呢度有个拼烟咧，佢就话啦，田祖豪你哋好，我做速递嘅，听过有啲行家咧，而家公司减人手啊，唉，每日睇嗰啲确诊数字咧，好似股市咁上。 上上落落咁样，希望咧就疫情快啲过去，医护不再孤单，我哋会同你一齐加油噶。 好啊 ，Wayman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日四月三号啊，系我捐血第258次。 哇，劲喎、 啊！系啊，佢话佢每两个星期咧就会去西九龙咧输血中心啊服务中心嗰度噶。每次捐血都是听着你们的，他说呢那我的血的。 是不是零四 不是他真的是 他的血糖啊。 热 血再沸腾。 每次捐血都听着我们啊。那我的血他说他那些成分血呢就会出得很舒畅的了。我真的没有想过。 不是我们是不是一个赞赏来的呢听到你们呕血啊，可能我意思是说。听到呕晒血来的。 那个成分血会出得很畅顺。他说最后当然是为我们的医护打打气啦，多谢他们为我们的付出。咁样， 咁有冇人去厕所听我哋？ 系啊，好 成份都去得好舒畅。 好，跟住阿 Fanny 咧就话啦，今日咧四月琴日咧四月二号咧系佢嘅生日啦。佢话咧今年咧系一个好特别嘅生日，因为疫情咧佢冇得出街庆祝啦，咁啊唯有喺屋企咧安静静咧同屋企人咧食下蛋糕庆祝下。咁啊好多谢咧佢身边嘅朋友啦、老师啦、同学啦、老板娘啦，喺佢嘅面书同埋 WhatsApp 咧同佢讲声生日快乐，亦都希望咧大家。能够即系大家身体健康，全球嘅疫情咧可以快啲远离我哋，回复翻以前嘅生活。 系啊 ，Tony Boy So So 咧就话啦，四年前个仔结婚，跟住嗰一年咧系阿关长帮我读咧。孙仔出世嘅点唱嘅 系啊，咁点啊？ 啱啱三二三咧，有多个孙女啦！ 哇，恭喜晒！ 真高兴啊！多谢你哋嘅祝福啊！感谢万分，祝你哋长做长欢笑，长幸福。嗯、好，呢、這个时候我哋可以揿嗰个制度啦。 哦， 电话旁边你系、 Hello， 车哦车神喎、 啊，系啊车神。 喂 ，Hello， 车神， 你好车神。 喂，你系咪真系车神噶、啊？我哋呢边有东莞女车神、啊。 听唔听到？ 听到 啊，听到啊， 听到系啊。喂，主持好啊，大家，我想为香港同埋我哋童工。加油啫！ 做边行？ 咩童工咧？ 系啦， 系啦。我系救护员嚟嘅，咁啊，今晚都要翻 like 嘅，咁亦都喺度想点首歌。唔知你哋可唔可以帮我点首歌俾大家听？ 我会帮你唱嘅，你讲啊。 系， 唔好意思啊，好失礼。 旧年阿马德钟做嗰套咧，喺三色台嗰度做嘅跳跃生命线嘅无畏的肩膊。 哦，咁我帮你播啊，我唔识唱嘅。 系啦，因为讲我哋救护员嘅，其实我希望大家都加油啦，呢个疫情啦，都保重身体啦，都系嗰句啦，都尽量或者喺屋企啦，比较小心啲啦。除非真系要落街买啲日用品啦，如果唔系就真系其他嘅活动就减少好就好啲啦。 车神啊，你可唔可以讲下咧？你即系你哋日常嘅生活，即系你日常工作嘅时候咧， 最困难 望系啊， 最困难 即系好等啲市民都知道。哎呀，其实原来我咁样出街法，令到你哋会咁嘅。 系啊。可唔可以講少少聽下？ 我哋其實因為可能我第一次嘅疫情喺2003年啦，經過沙士啦，咁我其實以我個人嚟計咧，我自己咧就冇乜去特別去好驚咯，因為自己可能份工作眨眼都做咗廿幾年啦，咁樣係啊，咁不過我哋有時有個擔憂，因為今次呢個疫情呢個病咧，就同我諗翻當年沙士唔同嘅，因為當年沙士咧個通常都會發燒嘅，38.4咧，即係行埋個摸去都興。 哦，係啊，係 啊， 係啦，今次依只反而依只咧就 隱形啊， 隱形戰士啦，19啦咁樣，咁啊反而個咧其實真係冇乜病徵病狀嘅，所以變咗今次係應該比較即係如果喺市民心目中咧係比較 難對付啲、 恐慌啲咁樣，即係驚啲咁樣，因為大家都唔知嘅，原來可能大家原來都有咗嘅，冇乜病。症状去睇到出嚟嘅， 你哋嘅装备 我哋都会担心呢样嘢咁样。 你哋装备够噶系咪啊？ 我哋装备都足够嘅。我哋当如果真系我哋个台啦，我哋 control 讲我哋要可能接送呢啲嗱，举例啦，我琴日啱啱就做咗两转啦，由尖沙咀某间嘅酒店某一间啦，咁因为佢就未确诊系未确诊系。因为佢翻咗嚟啲年青人啦，即系早排喺英国嗰啲啦，咁佢要隔离14天啦，自我隔离嗰啲，咁啊。佢有只有少少唔舒服咧，咁我哋会收晒嘅，咁我哋都会着晒啲保护袍啊，即系 咁 装备嘅，系啦，咁啊车佢去可能因为而家佢 cost 即系叫做证实咗咧，就另一间医院啦。如果呢啲譬如佢有啲少少唔舒服嘅，我哋会可能车佢去博览会啦，咁 去检疫下先， 系啦， 去检查下 咁啊变咗我哋其实都比较个车程远啲咯，咁可能全车会大家會坐喺度，即係耐啲咯。咁有時可能其實佢哋其實好精靈嘅，即係 patient 冇乜可能少少唔舒服，喉嚨痛下咁樣嘅， 但係都擔心噶嘛。而家係咪少少症狀？ 係啦，咁啊。 咁就變咗喺個車程，可能就大家又緩和翻，又變咗對方可能又冇咁驚啦。咁其實佢哋都驚嘅，即係尤其是而家外國翻嚟嘅任何嘅年輕人啊，或者朋友，佢哋都擔心啲嘅。咁我哋就即係我哋可能我哋有份職業啦，都係我哋又唔係太過去驚嗰啲。咁有時上車可能專登會同佢哋傾下偈啊， 哦好好、啊， 將個氣氛會可能緩和添。 係啊，等我哋唔使咁擔心嚇、啊。 因為唔係淨係醫人，係醫埋個心啊，好好啊。 因為佢哋自己擔心啊嘛， 嚇。係啦，其實我哋救援咁多年都係嘅。有時上到我哋救護車咧，咁有啲同有啲朋友咧，即係係啦市民朋友啦，咁佢哋有時可能都擔心一啲嘅病情或者整親嘅，咁我其實我哋救援最拿手嘅， 心靈上面嘅安慰， 佢哋去傾偈嘅，因為氣氛緩和咗，等佢哋唔使咁擔心咁樣。 哦，幾好喎！我覺得你哋應該揾個位咧，請阿桂花田上去，佢好叻咧，呢啲同人哋打牙教噶。你應該揾個位，等下桂花田上去。喂，我同你傾下偈啊，咁應該冇事啊，咁樣真係。 好， 係啊。喂，多謝你，車神。 加油啊！你哋因為做醫護嘅，即係消防救護嘅，咁樣所以你都辛苦噶，辛苦曬你哋。 好，多謝曬車神。OK， 好，再爭取時間啦，聽埋呢個聽眾。 有一位。 阿 Rick 係咪啊？ 係啊 ，Rick 啊。阿 Rick， 你好。 陰公豬，你係做酒店業㗎係咪啊？ 酒店嘅飲食業。 酒店飲食業 嘅餐廳。 係啊，喂，而家點狀況啊？你哋？ 有时要喺屋企 stand by， 好似今日咁喺屋企 stand by 等通知咯。咁如果真系忙就翻去咯，但系真系未试过话忙要翻去。 系，即系其实你而家算唔算系放冇薪假定点噶？ 有薪嘅， 有薪嘅。咁但系就 公司对我哋好好噶 啦。系，你讲下你哋而家情况点啊？ 真系难得啦，嗬。 系 啊， 而家点安排你哋噶会系？ 而家安排就唔需要太多人翻工咯，咁系足够嘅人手，其余剩咗嗰啲就喺屋企 stand by。等真係突然間旺啊！真係可能禮拜會忙啲，咁就 call 翻啲 stand by 翻去。 哦，咁而家其實佢有嗰個食肆呢啲管制措施咧，其實會唔會反而咧可能就話令到你哋就再徹底啲，即係因為你人又再少啲，咩都確定啲咧，就唔使再掛住曬咁樣咧。而家係 係啊，其實係其實呢個措施係好好嘅，但係近排即係多咗啲疫症啦，咁亦都多咗外國翻嚟啲隱形嘅病人啦，咁亦都有啲隱形嘅病人可能會入住酒店。咁其實今日打嚟咧就想點翻首歌俾啲同事， 打嚟， 因為其實危險啊，因為佢入咗酒店，我哋唔知佢有冇病。當佢落入嚟酒店咧係量咗體温嘅，但係佢入嚟嘅時候冇事，但係第二日先病發，佢落咗嚟我哋餐廳，入餐廳係唔使量體温嘅。 吓咁样噶而家， 系啊，因为其实好奇怪，我哋提供啊，咁系买一啲探热枪翻嚟，系谂住入餐厅都要做。 其实系咯，唔系话每个食肆都系要有呢个咁嘅规定嘅咩？即系要酒店双手液同埋探热啊？因为会唔会佢会觉得系因为你喺行入嚟嘅时候，佢已经冇事咧？ 哦，佢已经系酒店里边嘅人。 因为大门啊，系咯，会唔会系咁啊？ 佢冇諗過個客人可以第二日或者甚至佢住一個禮拜，佢頭兩日冇睇翻嚟有 工作。 因為我哋都聽翻啲報道，如果佢冇病發症出現咧，就算佢帶菌都冇感染力咁勁嘅。但係當佢發燒啊、肚瀉嘅時候咧，佢個菌係好強。 係喎。 咁但係啲高層就唔做呢樣嘢，我真係頭先聽你嗰首歌都火都嚟白。 係哦，個通靈嗰只啊，係咪？ 制度啊， 所以嗰粒制度撳唔到啊。咁你哋嗰啲同事咧，我諗個保護裝備咪都係得個口罩嘅咋？ 仲有手套嘅。 手套，但係手榮光得好多嘅。 勤啲換手套啊，同埋真係制服嗰方面就真係每一日都要清咯。 係。 不，你哋可唔可以咧戴嗰個面罩嗰啲嘢㗎？ 即系胶面罩嗰啲啊！ 即系可唔可以好似人哋戴到好似防太阳晒嗰种咁样咧？系咪唔得噶？ 呢个就未有提供过咯。 系啊， 我哋口罩都系公司提供嘅。 O、okay, K， 好啊，明白咧。 有啲同事佢担心就戴佢哋自己嗰啲。 系啊，明白你系会有啲怨气噶啦。不过咧，好彩你话公司都仲系会俾你哋 有 得 stand by 下 ，stand by 有得翻工。 系啊，好多电话打嚟咧，今日都听唔切啦。咁但系我哋都收到晒个祝福噶啦，俾医护啦，俾各行各业啦，俾我哋香港电台嘅朋友啦。 系啊， 最紧要咧就系大家留翻喺屋企呢两日咧，会有好多为医护打气嘅一啲嘅环节咧。最重要系你啊， 嗯， 听日。下个礼拜见啦，拜拜。